D100 搞錯啊，好多水啊，咦，又鞋，做乜你冇污糟嘅？主人幫我噴咗百分百天然配方，護鞋噴網Shoe Cover啦，防水、防菌、防臭氣，落雨污水濕濕碎啦。而家買護鞋噴網加埋Heavy Fit噴鞋液，一套兩支，都只係120蚊，仲免費郵寄送貨添，快啲打2368-6023訂啦。點 解主人淨係噴你唔噴我嘅？ 主人今日着錯咗鴛鴦鞋啊嘛！ 你有你講，我哋一定聽，一定俾你講。你摸咗人哋部分嘅內容，一定要引述出處。呢個係學術界嘅遊戲規則。如果唔係嘅話，你冇引述出處咧，同偷係冇分別嘅。學術 上呢個係一個尊嚴兼且係一個誠信嘅。 十級自由風，逢星期一至五，黃昏6點到晚上8點。D100，十級自由風，言論自由。 还声于民。我们的立法会没有全面直选，却有功能组别，这么不公平的制度。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 我们的特首得票只有689，将来的特首候选人极可能是经筛选的舔共人士。面对这样的假普选， 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 我们的街道。 全是为旅客而设，夹band的，连工下的band房也负担不来，汗数的，连表演场地也变了化妆连锁店。 阴谋人，你为何不愤怒？如果你跟我们一起感到愤怒，逢星期六晚上9至12，D100， 我是周博言，探长。No， D100点都听到。 智能手機不論是Android還是iPhone 可以免費下載D100大聲台APP 聽到電腦上網去D100.net網頁 如果用iTunes聽 可以在Library下面選擇Music 之後選擇News 就會見到D100又聽到 固網電話可以打1831100 網絡收音機Internet Radio 可以直接輸入 http://live.d100.hk 斜洞play.ps 梗听到 如果你是PCCWI的用户 可以在I平板上用D100App收听 D100讲真话 行公义好怜悯 点都听到 还自己有还好 一年前七一大游行之后无论是用任何方式无论人数有多多我和我的政府团队虚心聆听的 各位自己有我們仍需努力各位自己有香港需要有人D100講真話行公義鋪連民的精神認同我們的理念加入D100成為自己有各位自己有作出無償的捐款來支持我們進行免費廣播讓更多人聽到快點去D100.net下載或者去全港九新界的759阿信屋拿登記表格越多人做D100自己有我們就越大聲 我們不怕你的你拼命的朋友你快點離開地球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我们要对考评局有信心抄袭等等我们很希望老师能够不断地提醒同学可以说老师太过诚实了总之他问哪几份功课那六份我们如实呈上去给考评局 他未能专业判断到那些学生究竟是不是100%抄袭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 J 郑经涵、林毓华， 监制黄德全、周鹏。 早晨，早晨，7:40又开始咗我哋风波里的茶杯啊！通过互联网环球广播啊，今日睇下有冇啲 hacker 啦又嗱，琴日咧我哋就揾咗呢个阿宝网络保安顾问啊，咁我哋会有呢一啲方案嘅啊， 要查酒不足啊，系嘛？ 咩查酒不足？系睇有冇人查找不足系咩意思？即系睇人哋有冇料到咯。人哋吃我哋，大佬你查找不足。 喂，咁我哋自己个防火墙啊，同埋其他啲保安设施要做得好先得噶嘛，系嘛？ 就一步步嚟啦，即系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系嘛？ 咁同埋你寻日都讲过啦，有个良好嘅意愿就系、是、根本系好多人捧场啊嘛，系嘛？ 望系咁望啦，最好系咁样啦。 系、嗯。咁啊，今日点咧？今日啊？继续咧，仍然系好多报纸都系喺度，系都系炒作，系 炒作啲新闻。嗱，老实讲，年年都有啲咩状元 啊， 咁所谓一个考试有几万人参加，几多万啊？林毓华，千祈唔好计错数，唔系俾人闹你噶。话唔听啊，你咁嘅老嘢唔识计数啊？ 二万几啊嘛， 啊，25,000左右啦。 系咯，系咯，系咯，吓， 每年有25,000个啊，总之成千上万嘅考生 系。 里面一定有啲成功同埋失败嘅故事，亦都有啲令人振奋、啊、一啲奋斗嘅故事， 有啲阳光故事吓、 啊。年年都有嗰啲例牌嘅、即系呢个就系社会嘅缩影嚟噶嘛。呢、這个考生几万个考生就代表几万个家庭，嚟自五湖四海唔同阶层啊。咁所以咧，你谂下啦，只有一条谬理。啊！不過呢排都冇聲氣啦，叫李宇大，周圍話俾人聽佢係啊會考咩小學會考狀元，好似係。另外一個叫邝其志啊，又係呢啲咁嘅啊所謂神童啊狀元啊，咁、其實最重要咧就係一樣嘢嘅啫，即係無論讀幾多書都好，成績好又好，成績唔好又好，最緊要都係做一個好人。 是 啊、最重要就是做一个有用的人，几成功没用的，你好像689那样、好像这个这样的、梁振英、深谋远虑、 最重要是 向上爬， 好像我们的 最终 宗旨一样、 最终就做了这个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够巴闭， 巴什么闭，被人家唾骂 够巴闭啦啩！日日俾人闹你，啊、大炮精不知所谓，冇人肯帮你做嘢、你谂下佢嗰个新闻统筹专员、一早就话劈炮唔捞。第一，你用人不当，你要自己拣嘅，千拣万拣，其实根本冇得拣。好啦，到人哋做咗啦，揾咗啊，即系挨义气啦，呢位邓女士。 邓伟君 咁人哋辞职，你夹硬留人，即系又要面咁啊！终于丑妇要见家翁，我唔系讲系邓伟君啊，我讲呢个梁振英啊。咁啊，今个月内咧离职啦，到而家都未揾到个 replacement。即系你谂下，一个政府嘅机构高薪厚禄，讲紧200-300万一年嘅人工啊！接近权力的核心，嗱呢份工应该好多人梦寐以求嘅， 系啊， 尤其传媒界啲人，你谂下啦，政座啲人去争崩头，啊，副局长有人去争崩头，你谂下喺呢个特首版里边做特首版嘅新闻统筹专员，完全接近呢个权力嘅核心，都冇人肯做啊。几百万年了都没人肯做，你就检讨一下啦。再看看你找一班什么人在你身边，你个陈茂波不知所谓。喂，你自己撩起个蜜蜂斗，你巴闭到说解放军的军地都可以收的。好了，跟着呢就。 现在闹人了，现在。 跟着呢就知道哎噏错嘢了违反基本法。你那些左部啊，你大公民会啊，你那些老左啊，成日叫人读基本法，这样又违反基本法，那样又违反基本法。喂，你陈茂波作为一个由特区政府的问责官员，由中央委任的， 連基本法最普通一件事知道軍地是不能動的都不知道你自己去撩的撩完軍地之後就撩那些香港最有影響力的人那些身傷巨骨你就去撩高爾夫球會你自己走出來說收回去現在知死了 又說不收誰說收現在收了不過1.5公頃的暗示就是了收些不收些正式正水你自己現在就知死了說回這個高球會你夠膽的你就收回去你自己說收現在又說你不要在這裡撩惹你這班反對派 現在說得好像很厲害可以做的立即做收回那個是1.5公頃是用來種花的地方轉移視線 170 公頃 170 不是收啦你減了15是100多公頃我已經減了你不要以為這個150是計算數的是你不懂計算的 你收起來吧我也有幸去過那裡有朋友招呼我去吃一些東西我沒有招呼你嗎因為我沒有招呼你不只是你一個馬會朋友的大班等你招呼就糟糕了你古洞它就在古洞來的是啊你古洞那裡有農地接著就有馬會的雙魚河的鄉村俱樂部另外就黏著 粉嶺高爾夫球場再黏著特首即是以前港督的別墅有人說這是古物來的受保護的不要緊那建築物拿來做攤殼不收回去應該起碼超過200公頃立刻現成的我不知道馬會那幅地的批地條款可以看一下黃德全 上去看看馬會古洞即是在粉嶺雙魚河鄉村俱樂部有多少公頃還有看看有沒有批地條款收回去一次過200多公頃為什麼不收回去我自己是馬會會員我也說收回去你要地你好過現在私家醫院那幅地又立回 教出來耶穌會天主教大學王后山的福地你又立回教育、醫療、公眾設施那些全香港社會各階層的人都可以享用到的就不是一些小圈子一些所謂有錢人享用的打高爾夫球的地方我昨天也跟一些高爾夫球的人談過 今天有報紙賣說他們現在開緊急會議希望叫政府不要動我你開都沒用的這幅地是批給你的不用錢的一元計批給你的一年通知就可以收回的了有什麼好說現在你最厲害我認為那些高爾夫球會的老友記 麻煩你跟政府現在開始講數自動交回福地出來換地做良好公民換地沒問題的你就換福地在大嶼山也行在哪裡都行遠一點的大把地方有什麼問題無謂在市中心那裡都不漂亮現在你在裡面就漂亮了外面的環境都不是那麼漂亮貨櫃牆又剩再加上成為眾矢之的你去打球你都打得不安樂就不是很正門口就有人派傳單給你有些司機就是 很尷尬地搞低槍收有些人就這樣橫過碰過你好像搞低槍收的一定不是司機那些一定是老闆那些一定是打球的司機誰夠膽收到做什麼司機司機的心想我不知道多恨你收回去說回這個高爾夫球場你不是收回去你就換地<笑> 你的曾德成你自己坐牢的大佬你入赤柱俱樂部差不多你入色囚俱樂部差不多你走出來說香港是國際城市人們來到香港要打球有多少遊客來香港打什麼球全部都是內地的自由行那些大把球會現在來香港談生意的人第一你香港這個粉嶺哥爾夫球場 是物以罕為貴的你問問打高爾夫球的人這個場不是一個好的場來的不入流的簡直是一米夠大大而無多而且不是一個好場來的人來到為什麼要去那裡打是啊大家談生意去打一場球第一不是那麼多時間你有多少個洞啊五十四個洞第一跟你打十八個洞去就去深水灣如果你 多數人都是帶去深水灣打九個洞搞定了兩三個小時談完什麼都談完你在別地來香港做生意的哪有那麼多時間跟你打日球第二件事現在那些美國佬也好歐洲佬也好他來到他都想進去大陸打場球對他來說就好過在粉嶺打場球 粉嶺的原因就是因為請你的人即是告訴人家我在香港很厲害你這個會恢復則貴只是見識一下而已就是我威風這就不是給客人享受的這就是給請他去打高爾夫球那條盲柄告訴人家我很厲害這些就叫做show face你跟客人說去粉嶺打球香港這麼死熱 第一是濕熱打什麼球要打人就不如上去觀瀾湖看看這裡是泰加沃尼打過的在共產國家裡面有這麼漂亮的牆人家回去鄉下還有話說粉嶺俱樂部打什麼球以前叫皇家高爾夫球會現在連皇家兩個字都沒有了有什麼那麼厲害收回去說回高爾夫球會很多人就不知道歷史就很悠久的了 這就是港英年代殖民地的時代唐人與狗不准入內的地方據聞當年何東申請入會都被拒絕了第一次不是啊是啊就一八多年成立的即是超過多少年超過多少年你計算百多年第二樣有二千個會員 二千個會員裏面分開類別的很多人不知道就分開有所謂公司會員然後有公司會籍公司會員那裡有365個就只有365個而已當年就因為要籌錢起這個哥爾夫球或擴建即是歷史已經太久了 就發行債券債券面值多少錢呢我昨天問幾個老友都問不到 實在太久都沒有人知道面值是多少錢 今時今日這365個會籍 就是私人擁有的就炒到最高去到1500萬如果你買一個這些會籍你可以在市場上買到的最近有人拋售因為怕政府真的收回但是你不是每個人都買得過如果你買了回來他可以不批准那個轉會好像說要是上市公司然後還要那個身價清白你那些大陸佬一腳牛屎那些廠佬那些不用想的了就算你是什麼首富都不能談的了不給你就不給你的了第一要身價清白第二據聞起碼都是上市公司的主席 要不然你就不用想了要不然你就是專業人士在社會有地位這些就叫公司會籍這些你就要在市場買的會就沒有了365個是這麼多個另外剩下來的1665個就是什麼會籍那些叫會員個人會員就分開兩種的 一種叫5-day會員 只限你打星期一到星期五 你初初做會員 你就先做5-day會員 5-day會員就是說 你過去看你那兩年有沒有去打球有些人入會不是自由打球的自由威 然後去租場打球你要打球看你還要看你打得成怎樣你兩年內積極有出去租場打球的你就可以申請轉做全州會員七天都可以用這些入會費個人會員就不知道幾十萬公司會員就千多萬你要入這個會起碼排 10年8年 你想如果我當年回來的時候1982年我1987年回來的時候有個會員老友寄跟我說大班申請入會第一我不打高爾夫球第二我當年想著在香港不知多久要走為什麼不入呢那個老友說我問他挺多久 既然在這個會上都很不負責任這個會我不知道董事會還是什麼會明知你跟政府的租約是一年就可以被人注銷還有一件事要說給會籍我沒有你申請的我不讓你申請你排隊問你你是騙人還要找會員支持你贊助你很難的 是你騙的這些不要說你情我願沒有一支槍指著你當年還有一個花邊新聞今天有爆了一條資料鄭文他有一件事就說你除了申請做公司會員沒得申請你在市場買回來你炒回來接著看看會批不批准你你是不是身家清白第二件事就是你申請做這個排隊排長龍 排到20年,20歲的牌就差不多了,排到好像40歲事業有成,你就可以做了。另外還有一些,就傳給兒子那些,很多這些。有優先權的。另外一件事,你打玻璃,你是去到專業的水平。 即是你打球不用讓的沒有handicap的如果是贏了國際錦標又怎樣當然可以你的成績是沒有讓分的你又可以優先入會的鄭文雅大家都知道你老友記他就是一個專業的professional的golfer他教人打球他申請入這個會應該讓他入的被女人卡住 你應該是你的罪魁禍首由關我事你當年找到影射真他們就說因為他拍攝寫真幫美波就不讓他入會索索地的人真的不知所謂的再歧視你想想這個會就是這樣的會既然是這樣拿回福地去拿回馬會就算那幅地是批地沒得收回的照收你夠膽馬會不給你然後收起來跑馬地 一個馬場不夠兩個馬場做什麼塞全香港的車不是很多人只是以為如果有個發展局長夠膽這樣就真的很可以了收回馬會跑馬地因為不需要兩個馬場很簡單的沙田那件夠厲害國際級很多人以為只是星期三才塞車星期三是特別塞車但其實整個香港島的交通如果收回 跑馬地之後馬場之後跑馬地不變成一個死局風水又會好一點第二件事勞通可以改善香港的交通這就改善香港的空氣和環保又拿一幅這麼大的地出來不要建屋建屋就建起豪宅你不建起公屋建居屋你就用回來做公園就行了這就跑馬地公園就不跑馬了收回去收回古洞粉嶺連埋 那個高爾夫球會連前廣督別墅成200多公頃的地就用來發展做公屋居屋好過你現在搞那個什麼現在弄了一條什麼出來現在走到古洞了不是走到洪水橋走到洪水橋你現在就欺負那些非原居民 不過一搞成十年你收了馬會古洞那個私人會所那個鄉村俱樂部收回高爾夫球場收回特首別墅立刻二百多公頃明年就建屋了差不多 不是的,人家波波局長告訴你,一樣要規劃 D100大声台 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点由谢永森报道新闻 柯星岭两名外籍男童怀疑被带走后失踪 警方接获一名48岁外籍女子报案 指两名分别11和12岁的仔 昨天早上在摩星岭住所最后露面之后失踪 怀疑被前夫带走 警方正追查一名47岁外籍男子和两名男童下落 呼吁任何人士有失踪男童消息和警方联络 沙田有多架私家车怀疑被刑事毁坏 深夜11点左右 圣田加一个露天停车场有三架私家车怀疑被人淋起漆水警员到场调查未有人被捕一个人权组织指出中国残障儿童获取教育遇到重大阻碍部分得不到任何教育人权观察在纽约发表报告认为内地在政府影响下 高等院校可以限制或者不取录身体或者精神有残障的考生和学生 报告引述内地官方统计指出 中国至少8300万残障人士 超过40%盲 内地声称教育几乎全面普及 但是在残障儿童出现 极大落差 相信有28%殘障兒童沒有基本教育 報告認為是對殘障兒童的歧視和排斥 美國司法部長霍爾德表示 黑人少年馬丁被槍殺是不必要和可悲 他回應社區巡邏員齊默爾曼獲判無罪時表示 現時還未決定是否運用一項聯邦法例再向他提出起訴 霍爾德又表示 表示总统奥巴马不会介入作出决定 较早前6名女性陪审团经过16小时商议 裁定齐默尔曼罪名不成立引发多个城市民众示威抗议裁决不公平法国总统奥朗德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呼吁埃及各方结束对抗潘基文到访巴黎在爱丽舍宫和奥朗德会谈 奥朗德认为埃及各方必须避免对抗恢复秩序尽快寻求政治解决方案潘基文重申埃及局势处于关键转捩点需要以和平方式恢复民选政府股市消息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15484点升19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3607点升7点在天方面 一股活跃的海洋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 同时雷雨正影响珠江口一带 此外菲律宾以东海域的气压颇低 预测是多云有零散骤雨和几阵雷暴 部分地区雨势有时颇大 最高气温大约29度 吹和缓东至东南风 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骤雨 天文台发出的雷暴警告已经延长到上午9点30分 现在气温是27度 相对湿度9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D100大声台 每日早上8点到凌晨12点 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D100交通消息 早晨，7月16号星期二的早上，时间来到上午8点04分，今早早有阿通同大家看看外面最新交通情况。看回港岛区先，港岛告示打路过海刚刚到这个广告牌而已。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上落中环现时是畅通的。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和落湾仔都未见龙尾出现。西区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落回中环方向刚刚到交易广场，是啦，放暑假啦嘛。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现时车人到桥面，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就理工大学地盘那边，另外渡船街天桥向红磡和加士居道向油麻地现时都是畅通的那只。新界区思瑞出回九龙方向，瑞丰花园，另外大澳山隧道出回九龙排回小沥源的。是啦，每逢公开试完咗，传媒一定是抢住报道的吓，有关学生考试的成绩。今年都有好几位五星星的同学啊，咁有一位呢就吓令人赞赏，就话俾人话是住呢个咩啊悲情城市的天水围学生嘛，其实冇乜分别的吓，咁有考到好好成绩啦。另外仲有两位呢就是有先天缺陷的学生，咁都有好成绩的。咁一位就是视障的女学生啊，因为佢天生的手感呢就唔系咁好的，咁所以读呢个特字的时候呢就有啲问题。咁佢自创咗用个唇读吓，即系用个口唇去感应嗰啲特字，啊，一样考到好成绩啊，系咪啊？咁另外一位咧就天生咧就应该系天生啊，失去一双手臂嘅女同学啊，咁啊用双脚去学习同埋去应考，亦都系好好成绩，唉，绝对令人赞赏啊！所以话咧吓，咩都唔紧要，只要努力就得噶啦，系咪啊，大班哥？ 汤 系， 其实我哋唔需要标签呢啲人嘅， 嗯， 如果呢个社会。个社会系冇歧视嘅， 系 一个社会系公平嘅， 嗯哼， 就冇乜特别嘅， 嗯， 就系、是、突显咗呢个社会有歧视性噶嘛， 嗯， 嗱好简单，你睇今日苹果日报，其实琴日我睇咗我都好唔舒服的， 头版二版系啊， 唔系啊， 嗯， 佢话有一个叫吸毒妹， 哦， 咁人哋已经改邪归正， 嗯， 人哋已经戒咗毒，咁你点解话人哋吸毒妹啊？ 嗯， 点解唔话浪子回头金不换？ 嗯哼， 啊，以前啲人以前啲暴人就会咁写， 系。 啊！而家咧就叫人吸毒妹， 嗯， 啊标签人哋， 嗯、 啊、所以呢个社会咪有歧视性咯。如果呢个社会冇歧视，就冇咁特别嘅，因为个个人都有平等机会 嘅。 系啊，你睇你自己努唔努力嘅啫。 嗯哼， 仲、啊、有一样嘢，咩叫天水围悲情城市啫？啊，一个公屋嘅学生， 嗯， 啊考到好嘅成绩， 嗯， 啊入去读医， 系 啊，咁而家就标榜话呢个悲情城市咩屋村仔，但系又。忽略了一样嘢咧，喂，佢阿妈好辛苦， 系啊， 因为知道仔咧啊叻仔，勤力生性， 点都要供佢读书， 要供佢读书， 直资学校， 人哋以前万冇三千，佢、就唔系，佢系同佢拣学校，拣、 嗯、 间直资学校，情愿俾学费，咁即系话我哋嗰个教育失败咯， 嗯、 啊，嗰、那个资助教育失败咯， 嗯、 啊，一个嚟自基层家庭，几万蚊学费一年， 嗯、 啊，佢阿妈走去。啊！捱啲钱翻嚟，辛辛苦苦都俾个仔交学费，跟住呢个生性仔咧，就暑期咧就去做工， 做搬运工人吓， 啊，储埋啲钱，啊，帮补下。 嗯， 喂，呢、這个同我住喺边度冇关系嘅，而家就系睇到教育制度出现咩问题咧？ 嗯， 啊，就系、是、你要去读直资，你要读名校咧，啊，咁你嘅机会咪大好多咯。 所以我对政府咧系话唔拨款俾呢个系应届，我非常之唔满意真 系。系啊，呢、這个咧就话俾你，因为点解咧？ 啊 这个就因为我们这一班问责官员和教育处呢、嗯、那你由罗范昭芬和李国章搞起的、 嗯、 他李国章的仔就在 Island School 读的他自己的仔在英基读在英基毕业之后呢跟着他做了局长之后呢歧视英基、 嗯 啊、他觉得这些就是要去殖民地化嘛、 嗯、 因为英基有个原罪嘛、 嗯、 他原罪叫英童学校嘛、 啊、 以前被英军啊 子女 啊，同埋啲高官啲仔女读噶嘛，嗰啲英国嚟嗰啲殖民地官员读噶嘛，啲、嗯、仔女读噶嘛，啊咁佢就有个佢自己咧读完之后咧，佢仔啊读完之后咧，佢而家就话嗰阵时咧，佢咪同我喺立法会呢个账目委员会嗰度咧，夹硬佢知我撑英基噶嘛、 嗯， 就踢走我同阿石礼谦啊， 嗯、 石礼谦就系南岛中学嘅校董啊嘛， 嗯、 石礼谦咪叻啊，即刻辞咗唔做啦，咁、嗯、所以佢可以坐喺度啦，坐翻喺个账目委员会，因为嗰阵时。英基的管理又出现问题嘛、 嗯、 我就不能走了因为你仔仲在英基读你有这个利益冲突我说你的仔在英基读了为什么你有利益冲突所以我怕了他、 啊、 因为那时候有主席王宇文跟我说算了你不要来这个聆讯、啊、你避席了、 嗯、 喂 他爸爸是貨櫃車司機,媽媽是一個公司做營業部,一家四口住在天水圍。你不如看看家人如何辛苦犧牲自己很多東西,為望子成龍,希望兒子出來出人頭地脫貧,這個更重要過看狀元。另外一件事, 所有狀元,每個人都讀醫,為什麼呢?阿博,心態可能是幫人,希望是,我希望這些人,這些聰明的,你如果為了讀醫,不要想著賺錢,你是要想著醫者父母身,你真的想著去醫人,你將來要做一個有醫德的醫生。 就不要學高偉文那些,稀世道明這些人就不要學了,還有一個梁家樓,無端端明知都在發瘋,他動議解散醫管局,還說他做立法會議員之後,他代表業界的,他代表私家醫生利益的,他懟了醫管局,這些就是九流政客,九流醫生,醫生是講醫德的,還有做實習醫生。 要捱的,就不要說做幾個鐘頭intern,你不要說要做幾個鐘,全世界做醫生,到現在醫生做實習醫生就嘈冤巴閉,你問梁志雄當年,醫生起碼做百多個鐘,我最近看一些劇集,美國劇集,Grey Anatomy,那個House,醫生在那裡睡24小時,誰有人投訴,香港人說不是,我們要做60個鐘,喂, 那不要做醫生,那很怪,實習的時候,嫌沒有夠好睡,嫌要做通宵達旦,到出來做醫生的時候,都吵,因為公立醫院又是要標準工時,不要做得多,但到出來賺錢的時候,哇,走去養和的時候,賺幾千萬的時候,超過5點鐘起床去巡房,晚上12點鐘都在巡房。 很厲害的,那時候找真銀就不說了,接著還有排外,你不是香港大學畢業的,你不是中文大學畢業的,你不是香港訓練醫生,你不要來掛牌,但自己去波命去哈佛,去進修,接著教他那個,你來香港掛牌,對不起,你不認識醫人的,師傅來的那個,所以做醫生之前想清楚,對嗎? 知道,就等於當你做警察,又關我事,你是全部安良的,到你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讲真话 We speak the truth 谈公义 We promote justice Holy We show mercy to all 大声台 D100 还声于民 哇大热天时你还要穿这么多衣服的 是啦不知道为什么穿这么多衣服都这么冻的 等我帮你把把脉啦、 哦、多谢师傅 气虚体弱气弱浮尸、啊、你胃气不够啊 哎呀师傅救我啊我要学气功请受徒弟一拜、 啊、好 学气功好轻松，开心快活人逢星期二中午12点推出轻轻松松讲气功环节，元气治疗学会会长梁宝恒师傅同你用科学角度去介绍不同种类的气功原理，改善身体各种健康问题，等你放心学气功，健康又轻松。 欧洲蜜月旅行买的真皮手袋，结婚行礼时候穿的高踭鞋，经年月的冲刷洗礼，想珍惜一段感情，想保留一点回忆，心爱的皮具可不可以令它历久常新呢？屹立中环30年，处理累积超过500,000件皮具，深得各大国际知名品牌信赖，成为御用维修商。香港首间获奖无数的皮具护理维修专门店卓峰，可以帮你留住感情，愿望达成。卓峰皮具护理专门店，令心爱皮具历久常新。查询电话：香港25300978，深圳0755229171777。 我哋咧要对考评局咧要有信心，抄袭等等咧，我哋好希望咧就系咧老师咧能够咧系不断咁样提醒嗰啲同学。 可以话个老师太过诚实啦，总之佢问边几份功课咧，嗰六份咧我哋如实咁呈上上去俾考评局。 他未能夠專業判斷到那群學生究竟是不是100%抄襲。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鄭兼涵、林毓華。 早晨，8:17。 嗱，講翻呢個咧。啊！你新界而家東北嘅發展，嗱，我同意你發展東北嘅檔，但我唔同意官商勾結、利益輸送。前朝嘅政府咧，曾蔭權決定咧，就政府收地冇得傾噶，任你收，嗰啲新界地最多俾5嚿水一尺你嘅啫。你而家官商所謂合營咧，就即係官商勾結，即係利益輸送。啊，咁跟住咧，嗰啲樓起好啦，賣過萬蚊尺。啊，你補地價咪補幾千？嗱，呢個問題就係話新界東北要發展咧，一定要政府收地，政府統籌。你一收地咧，你唔好大細超，收翻馬會，馬會50公頃，啊，你唔好理佢用行政手段，馬會唔夠你鏈噶，你收翻馬會，收翻呢、這個啊粉嶺嘅鄉村俱樂部，雙魚河，收翻呢、這個。全部是一幅地来的， 相连了， 收埋这个高尔夫球会，再收埋那个港督别墅，就200多公顷的了，200多公顷是即刻可以起楼的了，就这么简单的了，那你可以解决几万人住了，那马会那个俱乐部和这个粉岭的高尔夫球会就搬了，你乡村俱乐部搬到几远都得的，现在那里不是乡村来的，那里是市镇来的嘛，你叫 country cup 嘛，搬咗做咩啫？咁简单咁咪200多公顷咯。嗱，跑马地又有好多幅相连地噶，嗰度有个三师会，加埋马场，收翻晒佢咯。啊，仲有个足球会， 仲有个中华游乐会。 中华游乐会就唔喺嗰度 大坑东嗰边 啦。嘅嗰个话一样话一样啊！你搞掂个跑马地先啦，嗰啲地大啊嘛，你立翻晒翻嚟先咯。啊，你够胆你做呢啲嘢？嗱，如果你唔够胆咧，啊！你就不要做咯。嗱，仲有一样嘢，有几多个立法会议员，几多个行政会议成员，同埋几多个问责官员，你系粉岭高尔夫球会嘅会员，唔该你申报，唔该你申报 ，OK？ 你如果唔申报嘅话咧，啊，你又唔好讲，你仲有啊？你陈茂波话俾人听，我有冇排紧队申请紧粉岭高尔夫球会啊？你全部要申报。啊，咁啊，当然啦，你仲有马会， 你有成班嗰啲 voting member 又系局长嚟嘅，又要申报，咁你要申报晒利益先，你等所有 咁要唔要避职啊？ 咁梗系你申报利益，你就知道原来个个都系会员嚟嘅，或者唔系会员喺度排紧队嘅，申请紧嘅，咁你就知道你曾德成喺度噏乜啊嘛？你陈茂波喺度噏乜嘢啊嘛？不知所谓，你而家你自己料出嚟嘅，而家就走去闹人哋，话人哋咧转移视线啦。啊！阻住地球转啦！啊！嗱，而家呢个位于深水湾同埋粉岭香港高尔夫球会咧，以前叫皇家高尔夫球会嘅，啊！而家咧就话要开会啦，啊！要开一个紧急大会，啊！因为政府咧研究收翻咧佢啲土地，咁啊好担心又冇地方打波。亦都担心辛苦得返嚟嘅会籍得物无所用。咁球会最近呢好多会员查询董事会日内呢将会召开特别大会商讨一旦被没收啊这个球场嘅时候呢球会嘅时候呢一个方案啊香港高尔夫球会呢其实就前身系皇家高尔夫球会 ,1889 年成立啊咁啊，喺粉岭嘅高尔夫球会咧，就全香港最大嘅高尔夫球场，有三个18个窿，咁啊加埋即系54个窿，啊占地170个公顷，即系等于咧差唔多成个荃湾咁大嘅哥。 哇 ！OK， 政府多年嚟咧都系每象征式1000蚊地价咧多，啊以前咧用1000蚊地价批俾佢嘅，每年交租交1蚊，喂，唔使讲，咁佢收翻佢，咪就系收翻佢咯，冇得倾噶。如果而家你收翻佢之后，好，你公道起见，嗱，我哋唔好真人富贵厌人贫， 搵个地方俾佢继续啊，个学系咯， 搬去呢个大屿山咯， 系 啊，最好啦，大屿山都有个球场喺度噶，你嗰度有个愉景湾球场， 有个胶州湾 有 个， 有几多球场咧？嗱，愉景湾有。清水湾有，胶州湾有，石澳有，咪收翻佢，咁简单，收翻佢，唔使讲，咁你收翻晒呢啲咧，我哋啲穷人咧，即系啲市民咧，先至睇到你梁振英政府，你系有信心，你系有信心咧，搞好嗰个房屋啊嘛，你话冇地啊嘛，你当日梁振英出嚟做特首嗰阵时候，你话俾人听， 打个电话搞掂， 我打两个电话搞掂噶嘛。而家好简单，打一个电话俾高尔夫球会个 captain， 啊，佢哋个会长叫 captain 嘅，打俾佢话俾听，而家正式通知你收地，啊，你得闲走嚟呢度政府总部又好，嚟我隔篱啦，咁去隔篱啦，我今日礼拜入嚟，啊，呢个别墅嗰度，你过嚟饮杯咖啡啦， 杯咖啡，呢杯咖啡恶啃啊， 啊，话俾你我收地啦，不过咧就啊陈茂波喺度啦，呢、這个陈茂波你识噶啦，佢话噶，有咩事啊，冤有头债有主，啊，你搵支棍卜佢啦。你问下去边度有地，你哋统筹下边度搵幅地啊，俾你去筹建个新嘅球场。咁到时咪招多啲会员咯，咪发行债券咯，啊再发行啲债券啦，2000万、3000万啊，都有人肯俾你啊， 人仔都肯俾啊， 唉，咁简单，咁你香港人咪有屋住咯，咁使乜搞咁多嘢啫？唉，咁所以一句讲晒，你政府又冇乜吉事咯，你冇唔使讲。嘥时间悭翻， 咁而家佢喺呢个系洪水桥都唔细个地方， 洪水桥800几公顷 系咯系咯系咯， 啊，但系起唔到好多屋嘅咋，你睇佢嗰个计划咧，要起几多屋啊？林英话起一半以上咧，就系爱嚟做公屋嘅， 系 即系51%，51:49，好 过 瘾噶啦！呢啲咪又系古惑仔做嘢咯，佢即系话俾人听。我哋起公屋系多过私楼嘅，所以好似间公司股权咁，51:49，玩数字游戏，夹硬砌出嚟嘅，你睇到佢太刻意啊嘛，你话50:50咪得咯，点解有51啫？即系话俾人听，我梁振英呢个政府，我系关心公屋多过啊啲私楼嘅发展商利益嘅，就叫所以就叫51公司股权投票咩大哥？五十五十有问题，根本就应该50:50，佢就夹硬整个51出嚟。嗱，呢啲咪睇到古惑仔心态。 388公顷啊，将 佢起几多房啊？ 起几多屋啊？ 起几多单位？ 唉，真系有排啊！ 建多少單位，總共發展到多少單位？有沒有說？ 有，他是這樣說的，他是私人住宅就是有，他說可以有30,000個，啊，所以你就一樣，其他都是30,000個，30,000個是這個是， 不會的，你私人住宅可能低密度，啊，你當他加起來最多任你說都是80,000個，當你80,000個單位，喂，你如果收回粉嶺那幅地立刻起到，就不單就起碼有5-6萬個單位，那時計過，那時只是說高爾夫球場，都未曾說我現在提出的新方案，收埋馬會那50公頃嘛，喂，差不多一樣那麼多屋就可以，全部100%起公屋和居屋，還有那些叫做什麼居，那些叫什麼，另外一個計劃叫什麼字啊，首字啊， 你說的是治安居？ 不是治安居，以前那些當然不是，哎， 居者有其屋， 居者有其屋咯，喂，房協可以做一些，又還有可以發展老人退休，那些富貴退休屋都可以，有長者村，香港最缺乏的就是長者的設施，那裡高爾夫球場適合了， 現在天水圍那裡就是建一個學房協建一個， 你現在保留回那個港督那個別墅，因為它可能是古物來的，你在它旁邊就建老人村了，你幫我幫它規劃了，跟住有居屋， 那個是港督別墅來做會所挺好啊， 不要叫會所，會所比有錢佬的，叫攤殼， 攤殼 OK， 社區用的，社區用設施， 社區會堂 OK， 喂，你这样才叫做政府嘛，你做什么政府啫，不知所谓，喂，舍难取义，陷难有姿势没有窒势，有姿势没有窒势， 没有实际，没有实际， 有喝杯水先，有姿势没有窒势，喂，你这样我就拍烂手掌了，你梁振英做多5年我都给你，你加加埋埋180公顷加50公顷，就等于几多啊？你好多人话你唔识计数啊，伯。 点啊？ 180加50公顷啊。 180加150啊。 230公顷嘅哥。 180加150啊嘛。 加50啊。 仲要加50点噶？ 吓。50就马会啊嘛。 啊吓。 咪230咯。 系唔止80啦。 180。 380啦。你话180、100。 哎呀，八，你两个八啫， 200加180咪380咯， 180加50啊， 你又话150，哎， 你听错啊， 系 我漏口啊， 啊你漏口，咁就唔系我加错啦，即系我呢个电脑运算太快啦，真系啊， 250公顷，230公顷， 系， 喂，唔使钱嘅， 唔使钱， 换地啫嘛 ，OK。 跟馬會說，我給你一幅漂亮的地理，你不要去雙魚河了，去這個長沙了，去這個大嶼山了，跟住呢你就 去前海得啦， 沒所謂，去哪都得啦，總之走啦，走啦，過主啦，跟住就粉嶺那裡更容易談，即刻收，你只要給馬會開多10場馬，開多啲外围投注站，佢即刻肯俾你啊！即刻肯换俾你啊！ 系 ，OK。 而家赌波好似系旺啲喎， 唔系佢马会成日争取多啲跑多啲场啊嘛，想偷输透一个月啊嘛。 咁啲马听唔听话啫？得唔得啫？啲马 得咧，好多马噶嘛。你嗰啲马， 有人话你约束噶啦， 系嘛？唔系啊，一年跑一次噶咋？因为有啲马冇得出场添嘛。唉，你唔识跑马噶啦。 做马主真系惨噶啫。 咁啊，好简单咁，你咪即刻攞翻。这个粉岭整个粉岭拿回来自自然然呢就立刻可以短期内解决上楼问题嘛你不是将我上楼的目标缩短到起码如果你收回这两幅地呢你就可以缩短到我想挺两年可以上到楼加快上两年上到楼 洪水桥真是望梅止渴原来说要去到呢2019年的土地才平整好然后首批单位在2024年11年后才入伙整个区要去到2034年才完工真的 2034年你还在这里林毓华 命都没了真的 2034年几年之后不懂计23年之后 是啊我想我都是经已是百年归老了真的 23年之后你今年贵庚 啊60几了我经已 63 啊 你86打算走的了拜拜的了。 哦 你還要戒不戒啊邵逸夫百多歲邵逸夫不要跟別人比吧為什麼有錢長命一點他的飲食是有特別的照顧當然不是林毓華只要你照顧自己的飲食你一樣可以這麼長命總之你不要吃光我又不懂氣功那你可以學的嘛 我們資質有限你還有什麼藉口呢你教壞小孩通在這裡做什麼報交通了嘛又來了真是 D100 講真話 We speak the truth D100 行公義 We promote justice Holy Man Show mercy to all 講真話行公義 Holy Man 大声台D100,还声于民 早晨早晨时间早上8点30分这分钟继续又阿通亚和大家看看外面最新交通情况的看回港岛区是否港岛告示打到改现时龙尾就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洪水加上落中环就海景大厦那边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桥面灯位开始车多了落湾仔去到管道口不过无需要减风至吉 九龙区公主道过海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就理工大地盘那边另外渡船街天桥向红磡油麻地停车场那里至于加士居道向油麻地上桥位亦都隐约见到有些车排队了新界区思瑞出返九龙方向隔田村另外大澳山隧道出返九龙排返到浸大国际学院报埋至天气现时温度14.26度 相对湿度10%-15%,空气污染指数一般监测站10-40%,属于轻微至中等,路边监测站45-70%,属于中等至偏高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零散骤雨和有几阵雷暴。部分地区雨势有时会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都有骤雨,出门口留意一下。 那些報紙寫法都很不同電視報道也很不同有分別的看完之後你不知道是究竟那個討論有沒有討論過是同不同的一件事關於開放東行線那裡監警會有議員踢爆了警方正想就討論這個問題因為之前申請的不反對通知書監警會秘書處派了我們的職員列席見證了當時的討論 是說如果有必要的時候是開了東行線的沒錯他們昨天就踢爆了因為一哥說沒有現在踢爆了但Madam說當時候覺得沒有需要不用說監警會是最後那個主席說是有就是有因為主席不會車立炮監警會的人不會車立炮我們是證人我們是當時見證監警方 跟民陣主辦單位開會有個討論有筆記有錄音什麼都有你是答應了的那個月徐定欣又變成大話精來了馮親和梁振英做事都沒有好人的你現在想想這個以前我們很老友的陸公衛跟我一起做過洗耳恭聽的我跟他算老友我可以叫朋友的曾經 你看看有什麼政府黨你像什麼吳克劍當時在監警會坐我旁邊很多人在過來我覺得他挺好的做到事的又變了他竟然夠膽說這個考評局是有公信力的考評局有什麼公信力不知所謂又說被人踢爆了說沒有被人補考出貓那些現在被人踢爆了就有大小招第二件事 喂,咁一抽啊,抽清下。又話乜嘢?最好笑,而家現代嗰啲有走出嚟個校長仲叻啊,佢係道歉啊。你知唔知為咩道歉啊?我聽到,我只係聽到個句我都懵囉,我啲校長太過誠實啦。為咗自己太老實而道歉啊,個校。我啱曬。就話俾學生聽呢個世界要呃㗎,你要用人子弟囉。我今日聽到真係犯得噴埋真係。不知咩教育工作者呢叫做。唉,真係嚇親人啊。 這些叫做誤人子弟說這些人都浪費氣那間公司上市的不過他這個現代教育做這個課程這個業務就沒有放入上市公司但他股價昨天跌了 還有一件事這件事上市之後就插水了接著主席就套現厲害股評人鄭大班我問問你這麼厲害現在區議會前年區議會選舉為什麼黃德全會輸在美孚他做得這麼好牙籤樓又睡街又成又搞到身世界雞毛鴨血真的不知道輸不是很多 輸幾票而已輸幾票而已那為什麼輸懷疑一下怎麼證明所以現在政府就要處理選民登記問題你起碼要踢走了二十多萬個所謂幽靈選民幽靈選民就是那些假的假地址名字都不知怎麼怎麼怎麼怎麼誰知梁美芬昨天在立法會的政制事務委員會那裡質疑當局要求選民申報和公開地址的規定為什麼呢 為什麼你又說比利亞通你這麼狡猾你想想你是梁美芬你怎麼他經常說那些私隱問題不應該公開人的其實當然有些後著啦他自己是吧對不對背不對他是為了私隱不過他說出來很奇怪的他怎麼說原因是有些選擇同居不肯結婚就像你那樣那些市民我是誰有啊我一個人住啊你不想被人知道自己住在哪裡所以寧願不做選民又有些越來越多人回到大陸退休 長住不過就有三個星期穩定還有一件事很重要天天看CCTVB 原來天天看CCTVB而沒有地址 都應該又不是住在香港的 他就可以證明他有香港聯繫 就是因為他看CCTVB 使CCTVB就有資格做選民了 不如說做自己有就有資格做選民 你說這個東西是不是白癡的 不是開玩笑的,說真的 真的要開玩笑,你真的在立法會裡說 不用免登記行不行 不用,你告訴別人我看CCTVB就行了 那怎麼辦我看他的鹹濕極就行了那就已經是選民了那就做選民了那可以你說這些什麼議員這些如果你說不是有比例代表制你又說取消比例代表制我也想取消比例代表制單議席單票制你以為梁美芬會選到嗎沒錯不知所謂這些是垃圾東西來的我問你 準不準食煙的還有東西問是甚麼準不準食煙室內有冷氣的地方準不準食煙不准啦禁煙條例不准食煙這個條例是誰提出的不好意思真的忘記了跟D100很有關係的大班哥三個人這間公司鄭家富三個人跟這條例很有關係的大班小班告訴你當日陳志思提出禁煙有個叫鄭京翰議員 就提出修訂鄭經翰議員那個禁止室內抽煙那條例就獲得通過很少有的在立法會各黨派通過接著通過了就成立一條叫做草案條例委員會審議草案就由鄭家富議員做主席 但是另外站在一邊的呢 有個林毓華就幫這個 跨國的煙草公司 幫Mile7做遊說客 昨天跟我們很有關係 歷史時候,麻煩你想法這麼清楚 立法會大樓是否應該是禁煙區 應該是,照情照理 陳鑑林昨天下午帶十幾個訪客參觀立法會 當中有深圳海外聯誼會的會長和副會長 以及很多本港和內地的商界人士 有人就睇到其中兩三個人呢,就行咗出五樓平台食煙,有人仲呢,你聽埋先啦,有一支煙,一支煙。食完一支又一支,事後呢地下同個鄰近翻譜呢,滿布煙頭,就係咁簡單。所以有啲咩人呢,就識咩朋友㗎。我話俾你聽啊,呢個陳鑑林仲好意思話,喺佢當時呢的確同班訪客去五樓 coffee shop。 但是看不到有人走出平台吃煙真的一行十多人看樓眼又不奇怪如果看到你猜這個陳鑑林夠膽喝著你叫你不要吃煙不夠膽叫他把煙頭放好可能一聲就吐掉了我猜可能他會蹲下去撿其實雖然他說室外都未必一定是可以吃煙的不論是議員或議員的助理秘書處職員或者訪客 其實那個天台的平台都是不准吃煙的為什麼不准就不准不准 龍天地方可以吃煙 因為他有沒有標明 有啦 你說陳鑑林這些人 你叫做立法會議員，你叫梁美芬的人做立法會議員，你想想如果單議席單票制，我在2004年就踢走陳鑑林了，怎麼輪到陳鑑林上位？陳鑑林上位因為配票而已嘛，將陳婉嫻的票給他，所以陳婉嫻哭嘛，做不到票後被我拿了票嘛，跟著我經常都覺得那次我的選舉是舞弊的， 有些票不見了嘛，票箱是吧， 不見了票箱，突然六點鐘才回來，那你說是不是做了手腳， 去了哪裡啊， 是啊，代通當年是不是你做警察的時候， 那時候不是， 你有沒有份押運那些票箱， 離開警隊了，沒有 做了古惑仔啊， 沒有， 是不是你要插票的， 04年在商台啊，哎呀不跟你說，好了駕駛車，各位請緊記，保持警覺，安全駕駛。 D100 交通消息，資訊最全面，活現在眼前。 D100，講真話 ，We speak the truth， 行公義 ，We promote justice，Holy man show mercy to all。大聲台 D100， 橫聲於民。Cheers， 飲杯。 喂，是又饮不是又饮怎得的， 哎哟，我转饮意大利酒好耐了， 不识拣乱饮酒不如早唞啊， 叹旧世界的酒先够正宗的嘛，成4000年饮酒文化源远流长又日新月异，想提高个人品味升呢真的哇咁易，学嘢啦， 留意星期五中午12点开心快活人意酒会有环节啦， 由专家做明灯指路，饮意大利酒真的越饮越骄傲， 开心快活人意酒会有环节由意大利顶级酒庄联盟特约赞助播出。 D100 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全力支持长者安居协会8月7日举行的全港卖旗日，筹得的善款会帮助有经济困难的长者和有需要的人士，免费使用平安钟和随身宝24小时紧急支援和全面关顾服务。现在我们急需招募3000名义工在8月7日当日协助卖旗，诚意邀请你身体力行加入做义工，为长者和有需要的人士出一分力。义工登记热线电话2338-8312 2338-8312，或者浏览协会网址 schsa.org.hk。 我哋咧要对考评局咧要有信心，抄袭等等咧，我哋好希望咧就系咧老师咧能够咧系不断咁样提醒嗰啲同学。 可以话个老师太过诚实啦，总之佢问边几份功课咧，嗰六份咧我哋如实咁呈咗上去俾考评局。 佢未能够专业判断到嗰扎学生究竟系唔系100%抄袭。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今日《苹果日报》的评论标题就是：现代书院得食，老师学生当在。林，你从一个教育机构定是商业机构来看，现代书院都是不合格，对不住学生，对不住家长，偏偏这样的机构就不用受到处分和制裁，还可以不断地左闪右避推卸责任，实在令人愤怒之极。学生抄袭功课应付考试当然要受到惩罚，否则公开考试的公信力和应受性就会大大削弱。问题是负责教学生和送学生应考的现代书院不单止无需要负上任何责任，反而就以各种歪理和荒谬的讲法为自己开脱，仿佛就一切与书院，特别是书院管理层无关。根据现代书院总校长陈纪生先生的解释， 可以说个老师太过诚实了，总之他问哪几份功课呢，那六份呢我们全部如实地呈上去给考评局。 陈纪生先生这样的讲法不单止是推卸责任，更加是侮辱整个教育专业。首先，诚实是教育学生最基本的要求，是社会对学生最基本的期许。老师如实地呈交学生功课样本是他的基本责任，根本就不是什么错误。 更没理由被批评为太诚实。如果陈生的讲法成立，这样老师是不是索性应该和学生做枪手，帮他整一份完美的功课以争取最高的分数呢？学生抄袭的行为其实就不难发现，因为抄袭而来的文章和他们平日的功课，不理是用字、语气、句法上都有很大的分别。只要花几分钟将学生的功课里面的关键字输入搜寻器搜寻一下，就很容易发现学生是不是抄袭其他人的作品。教育局作为监管学校的部门，实在没有理由任由他逍遥法外。即使现代书院只是视自己为商业机构，只是想赚学生钱、家长的钱，那他提供的服务未免太差劲、太货不对版了。而通识科教师富斯克亦都在苹果的论坛版撰文，标题就是讲到集体剽窃。作者就说他不是想替同行辩护，教师收到学生的功课是不可能将每一个学生交来的文章都在网上搜寻一次。其实要判断学生作品有没有可疑，实在是要有经验。根据报道，考生的老师似乎就是被学生呃了。假设他是真的没有蓄意隐瞒，这样罪又不在于他身上，这个只不过是疏忽问题，并非是失德。不过就要提醒社会大众，校本评核制度是有什么隐忧呢？所谓校本的评核，其实就是考生以指定的课业作为公开试评核的一部分。那些职场完成的校本评核，例如做实验或者职场写作，剽窃的可能性就很低。但是那些被学生自行完成的功课，例如中文科的功课、历史科、论文、通识科的独立专题探究，学生要出述就容易得多了。最低层次就好像今次的剽窃事件比较容易捉到。另一种的出述就是请枪，还有一种更加接近灰色地带的做法，就是考生接受补习老师的指导下完成课业，这个就很难说是请枪。而校本评核指导的商机早就被补习界发掘了，有补习老师指导或者是执漏，当然就会更有水准。在某个程度上，这种就是一种不公平竞争了。 考评局真完全呢就真是卸责，真是啊！ 唉，成单嘢咧就啲学生出嚟踢爆， 嗯， 就系有一个姓游嘅，啊，呢、這个唔系游清源啊，中文科教师咧就教佢哋上网抄文， 系， 并且老点佢哋咧唔需要引述出处，结果咧就被裁定咧抄袭，而全部咧， 嗯， 被取消中文科嘅成绩， 嗯， 而校方倒翻转头就话嗰个教师太老实。即是说呢，如果没有部分学校叫学生修改习作之后呢才交给这个考评局，即是人家的学校呢 即是好像上市公司那样执你门做先， 就不算了。那这件事呢就越来越大镬。现在呢就倒返转头呢，就即是说呢我们这间学校呢现代呢就很老实的。 嗯， 因为我们呢就那个教师呢不识捞，受人钱财替人消灾，为什么要踢爆学生呢？被揭发这个学生集体出猫之后呢，这间现代教育呢就用一个叫香港教育 的名义上市的，上市号码就1082，个股价昨天呢就跌了差不多 5%， 是 4.6%， 四点几下， 其实就好湿碎嘅，对佢嚟讲，点解咧？呢只股咧由2011年七月上市到而家两年内，股价由过三文钱跌到咧3.15元，已经跌咗76%啦。而咧呢个补习天王Cancer 就点咧？ 估到水啦。 所以不是告诉你呢，今天呢其实呢苹果日报的投资版呢，就有讲这件事的。他说读书又好买新股都好，第一件事呢要懂得温书。现代教育上市之前呢已经在招股书到披露呢学制改变和出生率低企，我们又要听这个 電話旁邊就有立法會議員教育界的 葉建源 的，早晨葉建源。 早晨 ，系啊，喂，同你讲呢啲咁嘅出猫事件咧，嗱呢、這个其实现代嘅校长就走出嚟踢爆一样嘢咧，就佢话即系好多人都出猫嘅， 不过佢哋太老实， 不过佢呢个姓游嘅老师咧就老实嗰头，即系换一句话嚟讲咧，如果佢哋学其他学校咁咧，只眼开只眼闭，即系帮啲学生出埋猫咧，就唔会有呢23个学生事件出现噶，你同唔同意咁嘅讲法咧？ 我就唔同意呢個講法，我覺得呢個咧就係俾人哋捉到咗，好多人都係咁樣啦，咁啊，但係其實實際上咧，係咪真係好多人都係咁樣咧？我諗呢個咧，佢要舉出證據先啦。即係呢個咧係然之後跟住話自己老實得滯，我覺得呢個咧亦都係一種可能係幫自己開脱嘅一種講法。 嗱，我就同意你嘅講法係你唔同意啦，校長講法嘅，但我就唔同意，唔同意咧係兩樣嘢嚟嘅。即係第一，我唔同意，即係有人作弊就唔等於你要作弊啊嘛。嗱，呢個第一就係嗰個教育工作者，即係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自己應有嘅春風化雨，係咪啊？嘅嗰種態度啦。第二樣嘢，我亦都同意你講咧，就係話如果你話有人出貓啊，咁你咪。讲出嚟咯，拿出证据来咯。但系现实上咧，又嗱，我有啲唔同意咧。你咧就嗱，第一你有少少利益冲突啦。你系业界代表啊，你代表教界同教师噶啦。 咁你要系啊，你要考虑我呢一个咁嘅背景噶。 我都要考虑你身份问题啊。咁个问题， 但系我讲呢一个说话，呢个讲法咧。就唔係因為我自己背景，而係我嘅了解。 我 自己咧，即係呢個 個了解咧。嗱，我唔係話有，我又唔係話冇，但我相信一定有嘅，一定唔得一個賊嘅。OK， 冇錯。 我就想問下，你覺得而家教育考評局佢而家嗰種審查抽樣調查足唔足夠咧？ 佢足夠咧，杜絕大部分。咁當然你話咧。一啲嘅即係嘅個別嘅情況係咪可以捉得晒咧？呢個咧，你始終係抽樣嘛，抽樣就一定會有漏網之魚嘅。咁但係咧，夠唔夠阻嚇力咧，令到咧係大部分嘅人處，大部分人嘅都唔會出貓咧？我覺得其實基本上都得嘅。咁咧最重要咧就係我覺得咧，嗰校長嗰個指責咧，點解我覺得個有問題咧？就因為佢話其他學校咧會整靚啲卷咧交翻上考評局。咁我就想根據我自己嘅了解，我自己以前都做校長嘛，我自己以前咧都去處理呢啲嘅校本評核嘅部分。我哋係完全冇有因去做呢樣嘢嘅噃。公立學校咧，佢即係如果係你係即係整靚嘅話咧，你個目的嘅即係應該就話喂個分數高啲啊。咁但係分數高啲咧，對於成間學校嘅成績咧係冇幫助嘅。咁即係話咧。因為你始終都是要用個筆試嚟到調整翻個校本評核咗分數嘛。如果最終係咁嘅話咧，其實咧你只不過係為嗰啲學生咧係整靚嗰份卷，咁點解老師要做呢樣嘢咧？冇任何誘因去做呢樣嘢嘅，所以我覺得佢呢個指責咧喺我嘅認知當中咧，喺一般嘅學校裏頭，我完全冇理解到咧係有任何嘅理由咧。學校要咁樣做， 除咗嗰啲私立學校啦，即係嗰啲甩水學校啦， 嗰啲咧就其實都冇嗰個有因素。我覺得咧個問題就係可能咧， 唔 係 啊，佢要滿足嗰啲顧客啊嘛， 係啦，佢滿足個顧客嗰個原因咧就有啦，有喺度啦，所以佢係有誘因嘅。我哋咧其實一般嘅公立學校， 公立學校我就認為冇嘅，咁但係。但個誘因咧就係嗰啲私立學校啦，即係嗰啲甩水嗰啲啦，唔好話私立學校啦，嗰啲所謂甩水學校啦，即係好似現代呢啲咁啦。但我想問你一樣嘢咧，我有一樣嘢，我有啲有啲疑惑嘅。嗱，佢哋考試咧，即係如果話呢23個學生，如果佢抄襲而又列明出處嘅話咧，佢就唔會被取消資格嘅，啱唔啱啊？ 佢就可能嗰個情況就會輕一啲啦，即係譬如話，即係佢話喂，我成份都係抄襲，是邊個咁啊？佢咧就承認啊嘛，咁好過咧就佢抄襲咗之後咧就唔講明出處，即係欺騙啦。咁啊個性質咧就好少少，但係咧因為佢成份都係抄襲啊，咁個分數都唔會一定會係非常之低嘅。 嗱咁我就覺得如果大家咧抄襲，即係一個咧就係話好誠實話俾你，我有抄。一个咧就话俾你我冇抄，嗱我就打个比喻啦，比喻不伦咁啦有少少吓， 有兩種人,一種叫爬手,所以叫民雀 我猜的情況是這樣的,分別在於如果你在過程當中抄了之後又不誠實,那是一個不誠實的因素,取消資格,取消資格,這個我也同意,你這樣說過有,但如果你說我成分都是抄的,我根本沒有自己的功課,那你這部分零分,那個懲罰有一個差別,零分和取消資格是不是不同的? 不同取消資格就連你另外筆試考成怎樣都不重要都沒有了整份整科沒有了但是如果你說我收集什麼新的功夫我自己的功夫沒有做過那你的功夫是零那你就應該這一部份拿零分我有個擔心今次出現這件事之後你知道我們這個考評時今年是第幾年第一年第二年你知道當時我們取消了公開考試以前考會考 就跟英國的GCE掛鈎外國的大學就承認這個很簡單當GCE、OLEVEL、A-LEVEL 首先要做的都是跟你所說的一樣他要跟外國的升學的機構譬如說考試要掛鈎要跟他們的承認譬如你去到美國現在承認了主要的承認了但問題現在出了醜聞會不會令他改變看法如果醜聞持續不斷又擴大化的話那就會有影響了 所以他講這個說話分享非常重要 仙魚行學校校長說他們搞國民教育邀請教協派代表去你們拒絕我們不是拒絕他找我的時候我就告訴他時間撞了時間剛剛撞了他星期五下午我星期五下午你知道立法會就是內務委員會每個星期都在那個時間開所以撞了那你有沒有告訴你可不可以翌日去呢 其實如果他的時間表改不了上課時間如果他下年改不是星期五下午最好都不要星期三如果時間能夠夾得到我也有興趣看但他說請教協派代表你們又說不可能不是不可能我們將這個消息告訴部分的教理師知道因為有部分教理師都在教書 那我這邊教書那邊怎麼去看呢看看大家的時間怎麼看你們沒有退休的理事的嗎有退休理事但是他去不去他什麼時候去這些呢也是他自己決定的韓連先生去就行了我們可以通知他的看看他有沒有興趣我也不可以說你這個邀請我們必須要逼某一個理事去每一個理事自己決定我自己就是有興趣的有時候我覺得小學 怎樣去進行一些這麼大的課題的教育本身我覺得都很有興趣 趁問葉老師，我們網上的朋友就說作弊和出貓的意義又不同，現在報紙經常說抄襲，這三個不同的稱呼又是怎樣，你怎麼看呢？作弊、出貓又抄襲。 抄襲呢，如果他現在的抄襲呢，其實我們天下文章一大抄啊，咁咧都係即係我哋都有根據嘅，咁所以即係你用個好啲嘅講法就是有根有據啦嚇。咁呢啲抄咧，我哋通常即係引述咧，就唔叫做抄襲。抄襲嘅時候咧，就話即係喂你冇做過自己功夫，冇揀選過，咁啊就咁一劈咁啊抄曬落嚟。咁而家咧喺網上面抄襲嘅情況就更加嚴重啦，佢可能成篇。 系啦，搬字过纸啦，系啦。 喂， 我哋够时间啦，多谢你啊。OK， 拜拜。 D 一百大声台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由谢永森报道新闻。新修订的商品说明条例星期五生效。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表示，去年一共大约有3760宗涉及营商手法的投诉。他预计在新修订条例生效之后，投诉数字一定会上升。黄凤娴在本台节目表示，日后海关和通讯事务管理局会负责执法，市民亦都可以向消委会的热线举报。消委会正密锣紧鼓和海关和通讯事务管理局设立通报机制。失明和有听障的应届中学文凭试考生曾子君，凭著毅力拎到三科五星星级成绩。他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说，部分科目例如中英文和通识科成绩都比预期好，因此感到好高兴。他说虽然自己有听力障碍，但是认为不要放宽对自己的要求，不应该放弃，要学识面对现实，因为前面将会有更大考验，因此决定参加中英文聆听考试，以测试自己的勇气，锻炼自己面对日后挑战困难的勇气，以及可以鼓励其他人。日本新闻网引述防卫省表示，俄罗斯两架图95轰炸机昨日在日本海上空飞行，日本航空自卫队紧急派出战斗机对俄罗斯的轰炸机进行监视，但是未有入侵日本领空。俄罗斯政府承认两架轰炸机在日本海上空进行飞行训练。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消息表示，这两架可携带核导弹的轰炸机从朝鲜半岛近海沿着日本列岛北行，飞过北海道附近的日本海，飞往俄罗斯境内。在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方面，今晨东涌录得超过40毫米雨量。此外，菲律宾以东海域的气压颇低，预测是多云，有零散骤雨和几阵雷暴，局部地区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骤雨，天文台发出的雷暴警告已经延长到上午9:30，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D 一百大声台每日朝早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D 一百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时间早上9:03呢分钟啊，继续又话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嘅。咁啊，首先一宗交通意外消息提翻大家，咁啊，象鼻山路向翻荃湾方向，近呢个荃锦交汇处有宗交通意外，龙尾喺后边嘅象山村啊吓，塞紧车各位，忍让多一阵啊，唔该。好，睇翻港岛区呢边，告示打到过去啦。现时车龙长翻少少，不过都只系排翻去呢个湾仔运动场嘅啫。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就海景大厦，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咧，两边开始车多。管道口啦，不过呢分钟啊，暂时无需间封字嘅。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顺德中心，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现时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就女童军总会。 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方向油麻地停车场嗰边，咁住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咧，车龙亦都起身啦，去到呢个康庄道桥底嘅。新界区思瑞出翻九龙方向世界花园，另外大山隧道出翻九龙啊，排翻到浸大国际学院嘅吓。啊，听到琴日嗰个现代教育啊嘛，嗰个总校长啊，陈校长讲啊，真系火嚟噶吓。哎呀，都系怪我哋啲老师太过诚实啦，系嗱，即系话如果个仔仔去超级市场偷嘢啊，俾人拉咗啦，咁啊警察盘问之下。仔仔就向警方称：系啊系啊，我除咗偷呢排朱古力之外，之前呢啊就去咗隔篱便利店啊偷咗两块啊偷咗两包花生食添啊！咁啊，警方啊通知老豆嚟攞口供啦啊！即时啊当场闹个仔啊，你个衰仔啊，唔系话佢偷嘢啊你太诚实啦，你有冇搞错啊？你咁你都认啊？呢啲就系教育制度啦吓，咁啊各位认真考虑下啦吓，系啦系啦就系咁啦吓，谂下 你有冇饮蜜糖啊？ 啊，我有啊。 咁你有冇睇到消委会啲公告？ 喂，系啊，有啊， 全部啲冇啊，全部大部分商家，特别系海外嗰啲嗰啲咩咩澳纽嗰啲产品，原来咧 系啊 加糖浆嘅真系， 啊真系， 有冇大话精嚟嘅真系， 都占多几都好多样啊，都系啦，因为好多香港人系追捧呢啲噶嘛，嗬，系咯蜜糖嗰啲啦，唉，咁就系选购嘅时候真系要小心。 呢个又系个标签条例， 系 嗱呢个咪违反咗个标签条例咯，当年。 嗯， 我咧啊， 又关佢事啦， 真系，我知谂法啊， 所以好多人都唔知道我嗰四年做咗咩立法会， 系有料到嘅，唔系冇料到。 如果你记得我讲嗰个反资， 嗯， 唔系反式脂肪，咪讲埋呢个标签条例咯。呢、這个咁嘅张宇仁呢个咁嘅贱人咧，点咧？啊！他就说如果标签条例通过了之后呢 supermarket 没有东西买啊、 嗯 哦、几万样要落架。 那时候 很多中小企没得捞啊 又是谋论。 三万元 的就是这样讲他说什么条例出了之后就、有豁免的、但他又是危言耸听。今时今日这些产品不是违反了商品条例咯、你如果有个标签的很多人都不看的买东 西。 啊， 唔識睇添 啊， 大媽， 包括我啦，包括我啦。 咁起碼有咗，你教育啲人啊，你去睇，睇咗，你知道你食咗乜嘢，你買咗乜嘢，啱唔啱啊？你唔睇就你嘅事，即係話明俾你聽，嗱，你出貓咧會取消資格，你繼續出係你嘅問題。你冇話俾我聽，仲教我出貓咧，就係你嘅問題。 嗱，我點解認咧？ 跟住又話俾人聽，我啲老師太老實啦， 太誠實啦。 啊，根本大家質質搏咪算咯。咁啊，例如佢而家冇晒生意做啦，而家要执咗算啦，执咗佢啦，仲有人去嘅，唔收钱啦，有冇人去？你睇下有冇人去啊？ 听到个名， 佢应该起码，我系呢间学校咧，就俾翻呢23个学生。嗱，你话帮啲学生多余嘅，含难到我哋啲监制咧， 俾佢重读一年， 就要现代，呢个叫做 免费， 啊解铃还须系铃人，你 系 罪魁祸首。我起码 offer 你重读一年，唔收钱， 我仲要补啲生活费先得喎， 梗系啦， 要赔偿喎，即系你要浪费我一年嘅青春啦。 咪就由呢间现代负责赔偿啊，就其他人唔需要你噶，系现代嘅责任嚟嘅。啊，呢个就系现代嘅责任。啊，我哋揾翻呢叶建源啦，要讲紧佢要帮啲学生出面啊，争取翻现代咧作出一啲合理嘅补偿。 啱， 啱啊，东哥， 绝对啱啊！ 你肯读，我俾你读。 系。 但是一定要教你不要出貓， 系啱，最紧要诚实。 如果教你出貓咧，今次我唔诚实啦。 系冇猫出，冇猫出。好啦好啦，我揸紧车过去请紧计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B 一百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D 一百 ，D 一百，讲真话 ，We speak the truth， 行公义 ，We promote justice，Holy Show mercy to all。大声台 D100 还 声于民。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的免疫力差了，很容易受情绪影响你的身体呢？气功的放松入静怎样有助强健身心抵抗病痛？心境平和对健康又有几重要？元气治疗学会的梁宝恒师傅为你讲解气功养生保健之道，还有松静运元气功助你迈向健康。想认识多些气功知识，请致电元气治疗学会25668038 25668038查询。 我是阿通，我在这里跟大家讲，我要跟梁继昌绝交。 喂阿通，拿这些帽送给你，我以后 洗大冇咯，耶！ 唔知点解佢突然之间多咗好多头发啊！ 嗱，嚟紧我生日，咩都冇送，送把梳俾我得啦！啊，正啊正啊！ 送梳，我冇用梳好耐啦，唉！ 想知道点解脱胎换骨？ 留意逢星期一中午12点，开心快活人嘅发现开心研究所啦！ Michael， 呢个系我电话，记得 call 我、 哦。唉，嗰啲女仔都跟晒佢啦，我憎死你啊，梁继章！ 我哋咧要对考评局咧要有信心，抄袭等等咧，我哋好希望咧就系咧老师咧能够咧系不断咁样提醒嗰啲同学。 可以话个老师太过诚实啦，总之佢问边几份功课咧，嗰六份咧我哋如实咁呈上上去俾考评局。 佢未能够专业判断到嗰扎学生究竟系唔系100%抄袭。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10， 本来这个考评局都有些公信力的，但是这个吴克俭出来说他讲完之后就没有公信力了。我现在电话旁边就驳回立法会议员代表教育界的教协的叶建源，叶建源早晨。 早晨，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因为就是播新闻。想跟进回，其实这个鲜鱼行学校这个校长呢，第一就摆你上台了。第二件事呢，好像说其他立法会议员想去参观又拒绝的。 是吗？ 是啊，他说政党去参观又拒绝的。他说因为政党政治化，即是只是邀请业界的，只是请你的，即是摆明玩的。即是有摆明玩的。 避免我。 喂，讲回那23个学生，当然他是不诚实，但是他听了校长这么说，那校长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他们的学校那个老师不是衰老实呢，这班学生就没事了。我就觉得解铃还是系铃人。我觉得23个学生始终呢都是受害者来的，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讲。我觉得你是不是应该追究这个现代呢，向他们作出一些补偿。譬如说给他们回去重读一年不收学费啊，甚至乎有些补偿。 有些书保费先嘛，真的浪费一年青春。 或者退回钱给他们呢。 我想这里就要视乎呢那些学生究竟在什么情况之下作弊了。如果作弊的过程里头呢，是个学校是有任何的纵容情况啊，或者暗示啊，或者诸如此类的话呢，即是学校有责任的话呢，我觉得这里就要你讲的赔偿啊、补偿啊，或者甚至可能呢学校要负更大责任都未定添。但是呢，如果纯粹是学生自己 自发性的， 点解自发性的，咁啊，学校又即系未必有咁嘅责任。 而家嗰啲学生出嚟讲咗咧，就话个老师教佢抄袭嘅，仲教埋佢唔使写出处 嘅。系啊，嗱，今日《星岛日报》咧 吓，就好明显，老师有责任啦。老师系代表学校噶嘛，咁所以学校咧喺呢度就要负起个责任。我觉得， 咁我哋揾啲学生嚟揾你都得噶啦，系嘛？ 得，完全得啊！我好想了解咧，究竟发生咩事？ 我哋帮你约啊，我哋帮你跟。 因为我哋寻日有位同学系自己打电话嚟噶吓， 系啊系啊系啊， 多谢你啊，叶建源啊。 多谢你哋， 拜拜。 OK， 好，拜拜。 好简单嘅，点样帮？搵赔钱咯，咁简单咯。我哋电话咧就系1831138。如果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咧，就讲下，你讲下，讲乜都得啊。我哋最好你讲乜都得啊。嗱，林毓华得，赞我又得。 冇问题。嗱，今日咧系个《星岛日报》咧就有一个嘅叫《每日杂志版》咧，就系访问咗嗰位涉呢个系鼓励或者劝或者提示同学做抄袭嘅系老师嘅。咁佢有一个咁嘅问题，佢话有学生话你直接叫佢哋上网抄袭，你有冇咁讲过啊？咁个老师答案就话我当时讲过，但系就唔止呢句，佢哋只系记得呢一句。就咁啦， 仲有一句醒啲啊，抄都要抄得醒啲啊，唔好俾人嗱，唔好俾我知啊，我又唔，我当睇唔到啊，吓你又要醒啲啊，即系偷食要识抹嘴啊，可能呢啲含含唔记得咗啦， 唔记得咗 就唔记得咗偷食要抹嘴， 系 OK 就咁简单啦。嗱，咁啊，仲有咧就呢、 嗯 這个啊呢啲系抽水啦，各取所需啦，即系考完试之后。就拿了人版出来讲啦，政治都有抽水的， 是 文汇大公那些呢 就說訪問了尖子學生狀元個個都反對佔領中環這個真是離譜另外蘋果也有訪問尖子就說支持佔領中環支持普選各取所需我覺得要放在學生上台真的不對你已經在報紙這兩天不斷抽水你還要在政治上還要抽水說到佔領中環 喂,你都可以一個心法討論,問問兩句,如果你做文調好像梁粉報,你做文調都可以。張志剛你知道厲害,全香港最厲害的,破了紀錄了。破了紀錄。寫稿寫到就行政會議成功。沒有啦,專欄都沒有了。以前在港英年代,如果你寫信去英文報紙, 讀者內涵其中一個張校長我記得姓張迦南中學校長何文田寫信寫到港督委任進入做立法局議員就有但從來沒有試過寫稿寫到行政局現在梁振英調轉去有做了議員之後去寫文章就有找了張志剛寫稿在東方寫了很多年這個龍門鎮 終於最近禮拜五沒有了現在要投靠梁粉部在《明報》今天他寫了一篇文他就麻煩你說服我為什麼要佔中你說服我就行了無獨有偶戴耀廷就在《蘋果》寫了一篇文就說佔中的道德觀其實已經回答了他了他看得明白嗎 聽不明白聽聽得明白周鵬和老王王德全監製兩個一個扮張志剛一個扮戴耀廷即是你將兩篇文章交叉地剪接這樣就讓他們評論不知誰把聲音猥瑣照計應該是王德全扮張志剛多一點聽聽就知道 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張志剛在《明報》的不陣撰文標題是請說服我為什麼要佔中 張志剛就說在2017年落實行政長官普選是人大常委的決定 而事實上政改中的五部曲其中一個關鍵就是要取得立法會議員三分之二的支持而現實就是泛民議員佔了四成 中央政府不能對政改一手包辦 就算特區政府提出方案得到建制派議員一致支持 亦都需要起碼5名泛民議員的支持 而泛民議員對政改一般都進行捆綁 27名議員一起投票 5票泛民的支持 就算不等於27票全票 亦都起碼是泛民的大多數所以政改的成敗決定權是在泛民 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今届是这样上一届也是所以上次政改才有民主党的代表进入中联办沟通公众一致称道只是一小部分死硬分子反对所以今次政改要成事类似的沟通是免不了问题只是死硬激进分子对中间泛民的阻力有多大 而今日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占中发起人戴耀廷 亦在《蘋果》的論壇撰文,標題是佔中的道德觀 佔中的目的,只是設定為爭取2017年特首選舉 需符合國際標準對普及和平等的要求 基本法規定,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 其中就是包括了合乎國際標準的政治權利 這是國際社會確立的普選標準 是每一個人所應享有的基本權利 某些寧願讓別人代他決定一切的人更加會抗拒由自己去承擔起行使自由和權利所帶來的責任這就好像一個奴隸甘願受奴役他自己不但不會參與解放行動更加希望其他奴隸亦都不會去跟奴隸主進行抗爭求解放 因他害怕其他奴隸起來爭取自由的行動可能引起奴隸主對所有奴隸的全面打壓令到自己受無妄之災 而張志剛就說現時佔領中環運動提出以1萬人商討為手段 咁一万人嘅宪政角色又系啲乜嘢呢？当现时呢一万人可以用商讨同埋占领嘅手段去取代其他宪政机构嘅角色嘅时候，咁另外一万人又或者两万人又可以有样学样自立门户另起山头，到时香港就政治山头林立，互相攻伐。除了政治内战一词之外，再没有贴切的形容词了。2017就是2017，距离现在都还有四年时间，政府是会按工作日程安排而行事。 一个考虑的准则去判定占中是不是合乎道德，就是合乎比例的原则。有意见说占中因为会长期堵塞中环要道，会阻碍人准时上班，影响店铺生意，令香港的经济生产总值减少，令香港的信贷评级被调低等等。从这些可能涉及的权益，它的性质都不属国际人权公约所保障的权利。占中人士虽然会堵塞中环要道，以示争取普选的决心，但是占中者以事先说明行动是非暴力的，警方应可以很快完成清场，所以不会长期占用道路。如果出现长期占用道路的情况，那只不过是警方和特区政府没有采取适切的行动而导致这些损失。占中的目的是要保障所有港人的基本权利，而这些政治权利是受国际公约所确立的，层次和声称受损的权益明显有高低之别，保障这些基本人权的行动也都是必然是合理的目的。在香港独特的政治情况底下，不采用占中这个行动，实在很难有机会促使北京政府放弃它固有要完全操控特首选举的底线。很难令人相信只是依循正规的咨询程序，北京政府会比香港人有真普选。而过去采用过的争取方法，譬如议会否决、集会、游行、变相公投、绝食等等，都不会有效，因此才要采用公民抗命占中这种激烈但是仍然不涉及暴力的行动。 不要摆学生上台，因为为什么呢？有些人呢就其中有一个状元呢、他就通识就满分的， 是 记者问到他、他就说呢最近日看报纸，咁人哋問佢佔中咧，佢係唔方便討論。嗱，佢識得講唔方便討論咧，佢咪話佢唔識喎。 嗯， 已經好叻噶啦，已經。係係，你明唔明啊？ 佢就唔想俾啲媒體抽水啊嘛。 另外一個咧就勇於表態嘅。咁呢片即係我哋啲同我哋啲網友啊，加埋蘋果啊呢啲，咁梗係又抽佢水啦。 係 一個咧就話佢唔敢講，一個就話佢敢講。 嗯。 啊，咁即係有一對。对比啦，我觉得话，喂，我倒翻转头唔敢讲嗰个咧，佢唔系唔敢讲，佢唔方便讲嗰个咧， 系， 我觉得佢醒，我唔俾你抽水啊，大佬，嗱呢啲攞通识咧，如果攞满分，我 系 同意佢， 系， 啊几醒啊，佢起码我唔讲， 系， 我唔需要表态噶嘛，有啲嘢我唔中意表态，我唔表态， 系咯，一个唔适合嘅场合， 唔可以监人去表态嘅，尤其是年青人系咪啊，用乜嘢去讲一句说话，你就执住嗰句嘢嚟讲。嗱，而家我哋电话旁边咧有远自三藩市 San Francisco 嘅阿萧先生，早晨，萧生， 早晨，萧生，早晨。 啊，你哋嗰度就 早晨啦，系嘛？林生同阿陈， 你嗰度唔系早晨啦。 郑大哥同阿林生，你好，你好， 你好， 系点啊？ 咁啊，正正，即系我觉得占中你呢个话，嗰啲话题啊，即系我啊睇咗啦，系咪？即系，我觉得系雷声大雨点小，占中根本都完全冇做到佢应该得到嗰个反应。即係同菲傭媽咪嘅啫喎，呢班人係嘛？係最大嘅話，你所謂佔中應該即係有啲犯法嘅成分喺度啊嘛，俾啲壓力政府。你依家唔係呢個遊行，嘉年華會，我覺得係咁啊，唔夠壓力。即係如果香港人唔再企起嚟，再唔做啲嘢嘅，根本依家中共已經係。去做緊一種叫做去香港化、邊緣化你香港 㗎啦 ，OK？ 阿蕭生嗱，根據呢個大教授講法咧，而家佢嗰個咁樣嘅係話帶出要討論呢件事嚇，要集體嘅去討論嚇一個協商，經已令到咧啲愛國陣營報章啊、建制啊，哇不停咁樣去圍剿佢，就經已係上咗嚇，即係引起注意㗎咯，第一步已經成功咗㗎咯。 但是佔中的那個不明 名詞啊，再者 係 佔就係非法咁解啊嘛，你冇犯過法喎，你冇人俾人逮捕過喎， 係，唔係佢都未做啊嘛，而家未做啊嘛， 嚇，叫和平， 係，佢話以愛同和平啊， 係，係啦，唔係完全唔係佔中，佔中係錯呢個名詞，我覺得係， 咁應該點樣改咧？ 和平訴求咯， 哦。和平诉求 是和平的嘛，完全没有犯过法的，到雷声大雨点少，又说怎样死事啊，要出来都站出来，又被人拉，又遇了，有没有 不是，那叫公民抗命的嘛。 其实萧生我有个看法的， 完全没有抗命的， 不是，现在未 拉过， 不是，萧生我有个看法的，萧生我就有点同意你的，我就觉得呢一班搞占中嘅人咧，实在咧将嗰样嘢讲得太大，因为点解咧？你占中咧系一个公民抗命，我梗系支持啦，我立场唔使讲噶啦。但我最唔中意佢自己吓翻嗱，你卖嗰样嘢，你卖嗰样嘢，跟住话俾人听，你小心啊！嗱，你买咗呢个电话翻嚟，随时会爆噶。啊！你又唔好插住电话嚟讲啊！啊！你叉叉电咧，你摆远啲啊！最好啊，摆喺个夹埋入边叉电。 即系买把刀咁，翻去切菜就唔需要话俾大家知咧，会切伤手噶 吓。你明唔明啊？即系周围话俾人听，又流血啊，又死事啊，又冇牌啊，又坐监啊，我都唔知呢班友做乜嘅。有时我又系喺呢一方面，我有啲保留嘅。 系啊， 即系你唔好吓人，因为你有人参与。喂，系人都知咩叫公民抗命噶啦，公民抗命都唔知嘅，佢占咩中啫？使乜你教啫？每个成年人都有自己嘅决定噶嘛。我哋行出嚟，出得嚟行就预咗要还噶啦，啱唔啱啊？我使乜你吓我啫？啱唔啱？ 依家佢哋想唱嘢就叫抽水咯。 咁我又唔係嘅，我又唔質疑嗰幾位仁兄嘅，因為嗰幾位仁兄真係呢係喺個社會上我哋都認識佢哋咁多年，都值得尊重嘅，即係呢只不過係書生論證啫。好啦，多謝電話，因為你電話唔係太清， 好沙啊，真係。 好 ，OK， 拜拜。 係書生論證啊。喂，咁而家嗰啲咁樣嘅佢工作上需要去理順呢啲問題啊，好似係譚志源咁樣啊，講出又話咧係。組織呢個提委會又唔一定要參照呢個選委會啊，又舉出有咩四個條件，大灣點睇咧？真係啊！ 唉，咪真係個噏字啊！邊度你譚志源話事啊？而家政制改革咧，就揸喺呢個中聯辦， 係 張曉明嘅手上。 喂，今日佢去立法會度食飯喎、 啊。今日去立法會咧就做大龍鳳嘅， 係 就難得有人肯做茄哩啡。 边个 就嗰啲泛民主派嗰啲咯？喂， 都差唔多个都齐喎。 你做戏咧，你要记住一样嘢，做戏每个人有个角色噶嘛，要有人捧场噶嘛。 系 跳舞要两个人跳噶，唔可以一人跳。 两个人跳。 跳 Tango 啊嘛。你如果你摆明今次呢个张晓明去立法会系想攞分噶嘛？ 系 score 噶嘛？ 系 啊，佢攞分咧，佢就一定系咧。摆出一副平易近人的态度，我先预先讲了先啦，已经看到今天会做什么事了，一定去到那里扮一搞公关 show， 平易近人，你们那班友说预备送礼给他嘛，长毛， 陈伟业说有东西送给 他，他摆了长毛和陈伟业同一张台坐，坐主家席，理由就因为这两个是代表他政党主席， 他说每个党魁都有机会坐主家席。 咁佢可以同意，可以唔同意噶嘛？你明唔明啊？个问题就话佢当然同意啦，佢即系预咗你坐喺我隔篱噶啦，共产党，佢同得你坐，佢惊都未惊过啦。咁你又走去玩乜？佢同你奉陪噶，佢一定啲态度好过梁振英。梁振英嗰日咧，阿万必晕咗咧。你睇佢衰样就想 慰问一声都冇， 咪睇佢衰样就想即系发觉呢个唔系人嚟嘅，呢个系咩人咧？再加埋嗰班官咧，冇一个走埋去嘅。 有 因为佢自己系医生，因为咁嘅原因嘅啫。因为郭家麒走埋去，咁佢唔埋去唔得噶嘛。其实立法会仲有咩医生噶？除咗去咗梁家骝 啊， 好似冇去，好似话系嘛？又好似梁家骝奉旨蛇王噶啦，佢已经成日都话啦，睇个正成万蚊，我点解睬你啫？啱唔啱啊？ 咁佢话咧，唔系我专长嗰啲，我又唔出席噶嘛。 咁所以咪废嘅咯，嗰啲友，所以佢仲话废咗医管局，我哋不如话废咗梁家骝嗰个啦，不如话我哋好似加拿大咁，废晒私家医生，全部公立医院咪仲好？嗱，我倒翻转，如果我喺立法会咧，我修订佢， 系 废晒，唔系废医管局啊，废咗啲私家公有化所有私家医院，咁咪仲简单嗱。 你說回中聯辦張曉明中聯辦主任你去立法會就做show你那群民主派平時又說反對共產黨結束一黨專政又這又老你又去跟人做戲你還要做KFA做報警板幫人家抬轎不知所謂的如果我就不去不簡單不去 阿通你去不去去哪裡去跟張曉明吃飯不去這些飯數碼港的飯很多不會背脊骨路扯到赤柱吃去不去不多謝了誰知道赤柱請你去哪裡吃赤柱的餐廳很漂亮向海那間這麼久沒去過電視看得多真的南屋南屋那裡挺好的很漂亮的西餐好吃多謝大阪哥麻煩同事 講真話 Respect the truth D100 行公義 We promote justice Holy Man Show mercy to all 講真話行公義 Holy Man 大聲台 D100 還聲於民 D100 交通消息早晨時間早上 9點30分 繼續有阿通跟大家看看外面最新交通情況 首先跟進先较早前这个象鼻山路向荃湾方向近这个荃锦交汇处的交通意外依然都未清理好了龙尾现时排回一个和宜合道的交汇处不用紧车各位麻烦忍让了麻烦开始下雨了麻烦各位真的要收慢了什么都假一落雨湿特别多交通意外好了看回港岛区告示打到过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洪水加上落中环城市花园那边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和落湾仔两边仍然都是车多管道口不过暂时无需要间封止的 西区方面江乐道西天桥落返中环去到海港政府大楼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女童军总会渡船街天桥向红磡方向进发花园至于加士居道向油麻地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区思瑞和大澳山隧道出返九龙只是收费广场车多少少而已天气报告现时温度摄氏27度相对湿度93% 空气污染指数一般监测站10至40属于轻微至中等路边监测站45至70属于中等至偏高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多云有零散的骤雨还有几阵雷暴部分地区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天仍然都有骤雨 昨天消息关于监警会话说有名车主电单车车主他的车一早就报失了但依然收到3张牛肉干怀疑警方抄牌的时候 没有车车的车以前小弟当车的时候师傅都有教的抄牌 政道就要叫上台看看那輛車有沒有報失沒有燒抄牌否則就搞出這樣的事總經師就說沒有的其實我們沒有內部一定要硬性規定執勤人員一定要這樣車車但我們都會將這個建議交給交通部參考或者作修改是不是這樣大班哥 我剛剛想問那個是不是阿通通常我都抄要不就抄做足派他入學堂要再受訓真的不知道他抄得牌少出得更少 所以他不做這件事太久了忘記了做夢的時候 通常一去到他學了他的秃鹰上司就繼續在那裡 廢話一大番真的不知道他怎麼預算通常一去到現場離院喊10部車即時叫3部先邊叫就照抄走到尾就殺到尾通常都是這樣昨天警察在監警會我們的閉門會議閉門會議就不是公開的警方也放了一套片給我們看 就在YouTube找回來的 差不多80多套還是80多套 有人放上YouTube 警察抄牌那些司機用粗口問候那些警員的娘親你看完你都很勞氣你覺得一個前線執法的警員有的有這樣的事他依法辦事你作為違法的司機你被人抄牌的氣不順只兇警員接著粗口難舌問候人家人 我就覺得咧係唔啱嘅，呢啲又唔可以鼓勵。 喂，粗言穢語已經可以告佢啦， 得噶唔得噶？冇呢條罪嘅罪名，冇呢條罪嘅。我哋亦都唔想咧。 唔係你侮辱警員喎、 啊，警方就成日想立呢條例啊，是是是但唔得噶， 唔得啊！ 你話喺機場啊、地鐵嗰啲咧，就係一個附例嚟。係 係係。 但喺公眾地方講粗口咧，就唔係一個罪名嚟嘅、 嗯。 我哋亦都唔想嗱，最重要一樣嘢，林英華講得啱。就林英華提出話，點解侮辱警察唔係犯法？我哋就唔想有條咁嘅條例。咁、 嗯、 如果唔想有一條例咧，大家就要互相尊重啦、 嗯。 你做壞咗之後咧，你如果呢樣嘢惡化落去咧、 嗯， 到嗰陣時咧，就公眾好似林生咁啦、嗯、林伯咁咧，就要求立例咧、 嗯， 侮辱警察都拉得咧，咁就好煩，咁、嗯、就俾個警權咧又會過大噶、 嗯， 又會膨脹嘅，即係我哋唔想。 明白？ 你明唔明啊？即係等於唔想啲警察用橡膠子彈一樣， 係、 或者中空子彈唔係橡膠子彈，如果唔係就係問啲機關槍上街，啱啊？即係如果嗱，點解英國警察唔帶槍？ 係 咯，唔帶槍原因就話你越帶你帶槍，你睇下又帶槍噶嘛。咁、 嗯、 你大家鬥一路提升你嘅極嗰個武力噶嘛、嗯。你去到美國，你有咪攞 AK-47出嚟掃你咯？ 冇錯 啊，你明唔明啊？ 嗯、 所以點解美國警察喐下就攞支槍出嚟噶啦嘛？ 嗯、 啊咁，所以我哋唔希望，我哋香港希望香港文明噶嘛，文明 啊。內地就買大班，連呢個係啲嘅主題公園啊，入唔到場。哇！啲群眾喧譁， 掃曬啲落地啊！ 真係開槍㗎，真係， 唉，真 係鎮壓你哋啊！真係㗎，呢、這個唔係講笑啊，真 係 啊！ 所以咪係咯，啊，即係啊， 好啦， 通哥你唔做得啱嘅，如果咁樣俾人問候咧， 前線警務人真係好辛苦， 日日咁樣俾人問候啊，真係好辛苦，你份工我打工啫，啱唔啱啊？ 除咗你話抄牌咧，我見過一兩段片咧，就係個市民其實特登自己裝部攝錄機喺個心口或者膊頭嗰度拍出嚟嘅、嗯，就係、是、走埋撩個警務人員咧，啊，你點解唔 check 我身份證啊？咁樣咁嘅時候就啊，又搞咗一鍋泡啦，呢啲係好煩噶，各位努力啊，前線嘅警方嚇、啊，好啦，揸緊車各位請緊記，保持警覺，安全駕駛。 D100 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D100，讲真话 ，We speak the truth， 行公义 ，We promote justice，Holy man，Show mercy to all。 大声台 D100， 还声于民。 欧洲蜜月旅行买的真皮手袋，结婚行礼时候穿的高踭鞋，经年月的冲刷洗礼，想珍惜一段感情，想保留一点回忆，心爱的皮具可不可以令它历久常新呢？屹立中环30年，处理累积超过500,000件皮具，深得各大国际知名品牌信赖，成为御用维修商。香港首间获奖无数的皮具护理维修专门店卓峰，可以帮你留住感情，愿望达成。卓峰皮具护理专门店，令心爱皮具历久常新。查询电话：香港25300978，深圳07552291717。 诶，阿叔啊，阿叔，咩事？ 啊，阿 Sir， 你叫我啊？ 系啊，阿叔啊，攞张身份证嚟睇睇。阿叔， 阿叔，我30岁啫噃。 吓，阴公咯，你嗰啲头发， 唉。 想唔大量脫髮，仲要頭髮健康生長，快啲打電話27872998，或者上髮再生網站 hairagain.com.hk 預約做個免費檢查，就知道點幫到你。 哇，好熱啊！除頂帽先。 哇，阿 Sir， 你個頭做乜嘢啊？ 檢查電話幾多號啊？ 27872998啊！ 我哋咧要對考評局咧要有信心，抄襲等等咧。我哋好希望咧，就係咧老師咧能夠咧係不斷咁樣提醒嗰啲同學。 可以話個老師太過誠實啦。總之佢問邊幾份功課咧，嗰六份咧我哋如實咁呈上上去俾考評局。 佢未能夠專業判斷到嗰扎學生究竟係唔係100%抄襲。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9:39，大家听紧嘅系《风波里的茶杯》啊，大声台。现在进行咧喺互联网上边咧进行环球视像广播， 嗯， 其实视像广播咗好耐嘅， 系啊，今朝一早开始有， 你這些醜態百出可能會有什麼醜態呢我不知道有沒有你平時有的嘛今天好像都可以了問一下你你曾經有個哈利現在都有還在究竟應不應該發牌呢我們兩個人踩哈利前者他好像是香港電單車的團體的一個發起人我也是那時候我踩還沒回來那個電單車應不應該按照它的容量氣缸容量去發不同的牌照呢依照電單車的氣缸容量去發不同級的牌照即是過來私家車也是 你可以駕駛對老實說大馬力的電單車不是每個人控制到的但奇怪政府說不是他說以去年為例只有一成六的交通意外電單車意外是因為司機失去對電單車控制所致我又不明白駕駛電單車的人技術比較純熟因為始終其實很難考的電單車牌在香港很難考的你有一些純熟的 技巧才可以拿到牌還有駕駛電單車的人應該除非那些傻的就應該警覺你知道自己是皮包車不是車包人是人包車我見到很多人穿那些鞋子但問題是香港人我在加拿大學駕駛電單車也是很嚴格的其實在加拿大考電單車牌嚴格過考私家車牌你要去上堂的 其實第一課香港沒有教你這些我都在香港參觀過駕駛學院教電單車見他在街上跟著師傅走跟著師傅走他在裡面學斜路打八字你打不到八字你就考不到牌沒有教一件事就是司機的自保那樣東西 衣著要學柔道地穿衣著衣著一定要穿長褲穿長褲最好穿牛仔褲為什麼穿皮飛機術呢還要包著髒這些很重要即是落地的時候就不會受傷盡量保護一定要穿電單車長靴像警察那樣香港就不是穿拖鞋也有還有一件事很多人不知道其實不是不知道是大家當不知道 頭盔也有規格因為頭盔很重要坐電單車死亡失事通常跌落地腦部受傷腦震盪而死或者爆頭所以那頂頭盔是保護你的性命最重要的一件事等於汽車的安全帶或者那個是氣囊是的那個功能因為那個就是最保障你的頭通常電單車是頭落地的 所以買頭盔要看規格有分開級別第一就不可以慳是不是撞過之後那個頭盔就不用撐了第一不可以撐一定不撼得貴的那些是幾千元一個頭盔第二件事就說很多人忽略了頭盔一跌落地一跌落一次就報銷了即是自己不小心跌去是啊報銷了 你不知道你落地的震盪有多大即是安全起見當然你說我可以拿去實驗室試一下那就不講但通常你買回來如果看了說明書去到告訴你跌過你要報銷你另外買過一訂所以第一駕駛電單車你要尊重你自己的裝備第二件事就要在香港外國我們學車有一件事就教駕駛的人要尊重電單車和單車因為他都是道路使用者他佔用一個車位的 但香港人香港人很壞的就當電單車沒有用的特別是電單車所以你就要小心你要自己自保所以有一天我在蘋果上班我轉環保大道轉入工業村我一轉就有一輛電單車它就開快一點它開出面的線它明知我呢 是會加快然後咳進去的你知道紅燈那裡他應該知道的這件事我不對的我是不是都應該看他在加拿大就 駕駛電單車的人就不理你了，但這傢伙明知看到我的勢都是咳進去，他還走，我當然避他，我一早知道他在我旁邊，他就看他快還是我快，他跟他鬥快，不好啊，真的，後來回到將軍澳，入了他有一傳媒的同事，我就入了後生仔過來，我說我駕駛了幾十年電單車，我想提一提你，我是正話這樣，真的是對的。 你是絕對對的，但如果我駕駛車是失魂的，我看你不到，我就一咳過來你就掉下地，我說小心，所以駕駛電單車真的，所以駕駛是一定要開頭燈，任何時間都要開頭燈，所以這件事駕駛電單車在香港其實是很有用的，但問題是香港人駕駛電單對電單車駕駛的人自己不保護自己， 第二駕駛的人不尊重駕駛電單車的人，這件事就要改善。那些是小引擎的，是否可以豁免發牌呢？大家香港不准的，在日本很多地方，那些是在一個社區裡面， 可能50cc樓下那些 電單車是可以有引擎的車， 但我們香港是不准的，是不發牌的，不發牌嗎？不發牌什麼？不發牌的，即是你又有引擎的嘛，你是不可以，單車，那些不是引擎，那些叫摩打，搞錯，那些叫摩打，摩打，OK，摩打，你不要叫引擎，嚇死我，突然間聽到有引擎，有引擎就是電單車的了，香港任何有動力的車，它就歸入電單車。 所以他就要你拿牌，這件事我爭取著，其實在我做立法會那一屆最後一屆在交通事務委員會，我提出了，那你有沒有繼續堅持這個爭取，就說應該豁免電動的單車，不是電單車，因為在美國已經很流行，輔助你上斜路，還有最快呢， 有一些都是行20公里的，你就看他限制他，有些人都很快，我早上都上班撞到電單車隊，他比我的車快，下山說他咯，現在數碼廣闊人都有的，不是，他只是踩上山頂再上下來，然後一路踩在斯洛文道那邊，踩在南灣那邊，全隊人幾十人的早上早，他比我的車快，那你單車和有輔助的，有摩打輔助的 差點的單車就在環保，第二件事我提出了，後來主席那個劉光華當時就說趕不及了，我跟鄭宇華說好了，鄭宇華很同情我，他覺得這件事可以考慮，怎麼我走了，我跟鄭宇華去考慮，怎麼我走了兩屆，大哥，接著我叫阿富，阿富自己不跟，所以抵鬧阿富，他就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這件事我覺得應該在立法會再提出來，不要說單車了，說回今天立法會做大龍鳳， 你根本明知道張曉明去做show的，如果你民主派是不願意做show的，明知道你今天大家都是吃餐飯，即是老實說， 但杯葛他又被人罵， 我有權不去的，我為什麼要跟你做戲，因為你去到你有吉士，我交完封信我走，除非你認為你今天跟張曉明聊天的交易 是會影響到我們2017年有普選的話，我恭喜你，如果你這麼幼稚，我恭喜你。《信報》雲耳錄的標題就是"鎮英大便若立，堆填加倍負責"，這個工作是難的，在任何社會都不容易，因為很多社區都說最好不要在我的區搞，但每一個社會跟我們特區政府一樣，都是要迎難而上的。 特区政府如果不迎难而上的话，我们完全可以去避这个问题，等将来再算，但这个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做法，所以这个问题我们是要向全社会负责，不是只是向那3个区的居民或者区议会负责。特首所讲的逃避并非负责任的做法，他是应该明白到粗暴地夹硬推，更加是十分之不负责任的做法。而发展局局长陈茂波就说了， 新界東北發展計劃未能夠做到不遷不拆的訴求，因為居民所在的位置是發展交通的要塞，以及商住群地方等等。 陳茂波的講法就未必冇道理，但係問題始終都係，既然政府有誠意將粉嶺高爾夫球場同埋特首別墅納入新界東北發展規劃，現階段首先要做嘅就肯定係要提出全新嘅規劃，再諮詢公眾。到時即使真係要作部分嘅遷拆，相信居民都會願意細心咁聆聽，而輿論亦都會作出深度嘅分析。否則政府只是会令到公众产生结论先行蒙混过关这个不良的形象。而金针集就提到曾玉成低调宴请，张晓明就暗挑政情。来紧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就会去到立法会的大楼和议员午宴，这个是主权移交16年以来以至是开埠以来首次有中联办或者前身的官员到访香港的立法机关。由于时间上是在七一游行之后，正值又是要求特区政府尽快就政制咨询的声音升温之际，张晓明访问立法会难免就会被视为与政制检讨有关。而罗范昭芬亦都重申中央在政制检讨有话语权，这一番的旧调真是不知他为哪个而谈。不过大家必须先搞清楚一个问题，就是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究竟在特区的法律上以至宪制上是什么角色。中联办顾名思义就是联络而设，负责联系特区和北京除了国防部、解放军、外交部以外的其他部委机构，处理两者之间的双边关系。必须指出的是，虽然中联办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香港主权的宪制象征，但是由于树大根深，自然拥有可大可小的政治影响力。而基本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定明，中央各个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如果需要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机构，就需要征得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同意并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相信中联办亦都是按这个条例而在香港设置，亦因此需要按第三款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的一切机构和他的人员均需遵守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而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亦都定明，中央人民政府所属的各个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不得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根据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务。那问题就是了，特区的政制问题是不是特区自行管理的事务呢？而罗范昭芬所讲的话语权所指的又是何事呢？ 简单的啫，如果你认为2017年有一人一票真普选的话，除非我们伟大的祖国、可以民主化这样呢，我想我们还有机会。如果在目前就一党专政 的共产党管治的中国呢，香港作为一个特区呢，我不理你讲什么基本法好、什么中英联合声明好，含懒就废的。他不会容许一个呢，他即是这个中央政府、不会容许一个他不相信、不信、绝对信任的人做特首。 听你咁讲，大班 佢可以俾一个 灰色嘅， 佢可以俾一个无能嘅人做特首，好似呢个咁嘅梁振英咁、 有本事就唔得啦。 佢绝对唔可以俾一个佢唔信任嘅人做特首啊嘛，呢、个就最简单噶嘛。咁即系而家与虎谋皮啊嘛，尤其是你走去同阿张晓明食餐饭，咁你即系接受咗一样嘢咧，呢、个中联办介入香港嗰、个角色噶嘛，咁呢样嘢系有个争议性噶嘛。我初头都觉得食餐饭冇乜所谓，但系呢个系一个好大嘅象征意义啊嘛。如果唔系张晓明唔会走去同你食饭噶嘛，我做咩走去同你食饭啫？我做咩同你长毛坐埋一张台啫？我做咩同你同呢个大舅坐埋一台啫？ 我表示佢开明咯。 喂，佢表示开明，跟住咧嗰啲老左就出嚟闹佢噶嘛。 嗱。 闹政府那些那些激进派就可以呢就跟张晓明坐在一台吃饭我们的爱港力走去这个中联办抗议 不出來拿信的反而美國領事館就去接請願信所以我不是說你不去做戲你何必找人去跑龍套做什麼找人做劇啡啫企硬就企硬不去就不去你不同意中聯辦不同意西環治港的你就不應該去抬舉張曉明吃飯也不應該在立法會吃你不在立法會吃沒人理你 有一個象徵意義登堂入室主席邀請他我不去的我有權不去你請他吃飯林宇華我請你吃飯你不是請他去的你明白嗎不是說人家請你吃飯你就去這些就是想烹扈權貴有機會接觸到官員這班立法會議員你未見過你的嘴臉已經很興奮了 見到特首更加興奮現在見到西環治港見到黨委書記為什麼不興奮說完了再撲過去都忘記了什麼抗中亂港忘記了人家罵你抗中亂港忘記了人家罵你什麼又忘記了你反對什麼黨專政又忘記了你反對西環治港 又是lip service 只有口說所以你靠這班民主派所以都是要聽其言觀其行 你跑這班民主派走去跟你爭取民主希望你中六合彩容易很多今晚9點半前要買是有可能中5000萬的報紙都說今晚5000萬六合彩祝君好運你可不可以買了買了之後你用一半錢投資下去行不行行我一會買20元通常我去中環我就把車走過旁邊就20元 如果中了你記住投資一半下來沒問題到時你不要中了之後就說這100元是吃硬的是你大班那麼蠢才去做的不要搞我了我只能留一些錢以後你吃光之後都可以接濟你是吧 會不會這樣說當然不會接著你就抬個老婆出來BMW又BMW Blame my wife 說回那兩個小朋友我也想多說一點我們同事將兩個小朋友放上去我們叫小朋友有些聽眾不喜歡說年輕人是年輕人我們老人家喜歡叫年輕人做小朋友兩個年輕人兩個都狀元一個人家問他你支持不支持佔中那位年輕人就說支持 因為又說不方便說我們一個就說他不了解所以不方便評論我覺得兩個都可取我覺得佔中那個年輕可為我放上去另外一個我覺得他有勇氣他有勇氣不讓你蘋果日報的記者抽水不讓你記者抽水不是一定蘋果日報你問我佔不佔中 我就需要你說你現在就個人說你這個通識拿滿分的你有什麼可能不了解複雜的所以為什麼戴教授都要花很多的文章所以為什麼戴教授都要花很多的文章他拿了通識滿分並不等於他一定對佔中有一個完全面的了解和掌握他記者對的咪埋問他你知不支持佔中我說我不了解那件事他說我不方便評論這個我絕對欣賞他這種態度所以我們同事將他這樣擺上去對比我就覺得不公道但我又不會刪了他我自己就會 加上我的意見下去你想想你覺得是否對這樣對不對這樣做是否很公道得體不能投訴通識又似乎通識不是像大家推出課程說很難考兩年來多好成績不錯 年輕人都不是只是聽多些D100 看報紙聽收音機老師都是你不是去了解這個課程 每一樣嘢要了解。 同埋睇報紙好緊要，就要係解讀到咧，究竟呢個辦報嘅係團體啊，呢個公司佢哋有咩立場？咁啊，咁要做一啲少少調教 嘅。唔係，你唔好有立場。即係如果你要佔，你要咧睇唔同嘅報紙，聽唔同嘅評論。 嗯， 你聽完 D 一百，你都要聽下香港電台。 係 啊。你看看他們有在一件事上面你看不同的報紙、有不同的取態嘛、就不要將這些一體化簡單化如果你認為 但有些人是這樣的嘛很厭惡那些外國的報章就看都不看的嘛 那你不知道他們的立場嘛、你不能夠拿到滿分咯、對吧、所以我就覺得呢這些年輕人呢你給他空間去、起碼好過車大炮啦、喂我們這些立法會議員几十岁人、见到报纸啊记者怼个咪埋嚟咧就亢奋啦，跟住想问佢乜咧，佢又好叻嘅， 系 佢调教个答案嘅， 系 啊咩报文咧就答咩问题，佢有 A B 题嘅，啊咁你话呢个后生嘅呢个后生仔，佢话我唔了解我唔答咧，佢叻过好多立法会议员、我想话俾大家听，咁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跟住落嚟咧就系通报交通。通报完交通之后呢就是我们的王牌节目、这个开心快活人。